的意外和偶发事件。中方经核查之后已经多次告知美方，明确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和克制的方式妥善处理。中方对美方使用武力袭击飞艇表示坚决反对，强烈抗议。中方敦促美方不要采取进一步可能导致事态升级和复杂化的行动，中方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同埋有薄雾。星期日同星期一较为潮湿同有雾。而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由于技术问题，呢一节嘅财经消息未能够提供。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西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公众码头至到海滨道公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就繁忙，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你，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要环顾四周，尤其是后面要留意有冇车驶紧埋嚟，确定系情况安全先至可以打开落车门嘅。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市民及装修业界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废物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 Maydian Hong Kong 的超 B 啊。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家人都要出外工作，很多时都未必会见到面，所以那时妈咪都会用一个方法跟我沟通，就是我们会互相写字仔。但现在人大了，好像很久都没写过信给妈妈，但是无论时间过了多久，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妈咪，情人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是香港实践新飞跃的一年，我期望港台继续制作专业和高质素的节目，加强市民对香港时事、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的香港增添动力。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香港轮椅剑击选手汤雅婷，星期五晚8点，港台电视31。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 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Mirror 的成员陈卓妍艺人歌曲《再见林静海》的 MV， 今次他要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带出学会珍惜，千祈不要等到失去才遗憾终老的讯息。作曲艺人陈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柯新峰。艺人陈卓妍，《再见林静海》。 来年之远，取消了中秋，庆团圆之夜，无需投诉你得到过放手，有谁还苦后回光照亮污垢。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伊人陈卓妍，再见林静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三风雨不改，我哋系风骚快活人梁继章。 逢礼拜三要挨客家婆， 今朝嚟到 啦， 李家婆，李家婆。 你好，我爸边个？当你哦。 你好，星期三翻我啲嘢，同啲嘢成日撞嘅。 系地道喎。 星期三客家婆来了。不过一直唔见客家佬，点解呢？我系问好强， 答唔答佢啊？客家婆，佢问你客家佬去 边？我唔系好明佢个意思，即系佢问我点解成日都系见客家婆，但系唔见客家佬啊？ 即系点解冇个男士喺背后？ 我都冇嫁， 系啊， 客家婆啫嘛， 实要嫁嘅咩？ 客家公婆嘅咩？ 啊，马老师，你个马老师嘅师太咯，系咪啊？ 唔系啫，你都系马太福音。 暴风嘅汉子日文版本，开始我嚟三小时节目。今日多云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 未来数天仍然是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较为潮湿有雾的了，代表这个春天天气会比较变幻莫测，但是有时那些后衫都是不要那么快摆入笼，因为呢未到五月中呢就不要将衫摆入笼，明不明白呢？除了客家婆之外，还有这个家居名稍后出现，还有这个中医取上、到底今天讲些什么就要留意住了。今年疫情咧，咁好多人都话咧要报复式咧消费啊，报复式啊享受啊玩啊咁样。我睇下啲新闻咧，佢话喂嚟紧呢个节日，即系2月14日啊，大家清人节 啊，系嘛？ 系啊。 今朝早听个大佬同人哋倾得眉飞色舞啊， 唔系我 自己唔买咧，嗬？ 我边有钱啊？ 你讲扮嘢啦！ 你讲紧，你讲紧就 系真系讲最后一次啊！ 系啊，你唔好再扮穷啊！我话俾你听，我 忍 咗你好耐， 用晒。 因为琴日嗱，我讲翻啦，琴日有个同事 send 一条片俾我，咁咧佢揸住自己架新嘅某一架名牌嘅跑车啦， 点解佢唔 send 俾我哋嘅？就 send 俾 你 嘅。你 咪问佢咯，又唔系我，又唔系我叫佢 send 嘅。 跟住佢就 哦，即系憎人 富贵 厌人 下三个字又唔好写，唔好讲啦，系咪啊？大家差唔多 level 啊，我哋唔同 level。 嗰个人 贫系贫血啫， 嗰个人咧就我哋群中一个比较多投资或者讲投资嘅，咁大家知道啦。咁啊买架新车，喂，其实我哋咁样扮啲啱唔啱噶？ 惊咩啊？ 佢一阵间话我哋喺背后爆嗰啲嘢，虽然而家走咗， 咁叫背后 啫嘛， 咁叫喺背后啊？你 公开 咁多人咧， 佢而家出咗就当背后噶啦， 公开嘅呢度 系啊，唔怕讲啫，唔开心。 其实因为阿 O 哥买架新车， 系就同你分享。 佢唔系净系同我分享， 佢嘅喜悦， 佢 send 晒俾好多佢自己 group 嗰啲人。 需要 哦，系啊，佢系车 group 啊，有一个 唔系嗱，再讲嗰条片咧，佢系揸住架车讲投资嘅 哦。 系啦，我怀疑系佢自己即系分享翻啲投资之道嗰啲咁样咯，咁样 系啦，即系听我嘅话就可以咩啦，就可以就 揸 啲咩 车，揸靓车， 系啦，咁嘅样， 饮靓酒，富贵 group， 你咧真系断章取义啊！ 我哋点啊？ 佢教佢教人投资啫，佢冇话投资就一定会赢啦，真系噶呢样嘢咧，投资未必等于 潜台词。你唔好叫一個人兜兜踎踎咁樣講投資， 我會唔會喺大排檔嗰度跟住我就話係啊？我今日咧話俾你聽啦，嗱4056 7咁樣，會唔會咁啊？唔會啊嘛！ 你又有道理， 一支公路都要交代教人哋。 即 係 如果你話一個好肥嘅人教人收身，咁就唔合理啦，係咪先？ 我嘅言歸正傳， 我言歸正傳。咁純粹咁啫。不過因為咧，我自己對呢一個 topic 即係車係有啲興趣嘅，咁我咪想問下咩車啊？ 你唔只有興趣，你係有研究， 淨係蠢蠢欲 動。係啦，你呢啲咁嘅嘢你。又何必又咁样咧？嗬，真系 你哋两个咧，你哋两个咧 冇夹噶。 我知啊，识得耐有样嘢好咧，佢知道晒你啲嘢咧。 咁有咩问题啊？有咩问题啊？ 冇问题。 我想你将所有嘅嘢全部都晒出嚟。 黄盘大 家唔好妄自菲薄啊嘛。 黄盘托出 有又唔需要隐瞒嘅呢啲嘢。 有一日就问我哋知唔知咩叫咩 evolution， 我唔知咩啊咩啊。跟住又话嗱就系乜乜乜乜预手加阵，冇错，我未听都未听过。 系啊，我估系。 姨字开头，即系冇啦， 系啊， 冇啦， 又边个阿姨啊？ 我真系越缩越低，真系 吓， 唔适合你哋啊！ 系啊， 我车嘅嘢，个人有个人兴趣啫。嗱，可能阿马老师有佢嘅兴趣，你有你嘅兴趣， 冇错。 咁咁啱，我觉得车都几吸引，咁我就讲下啦，留意下啦。 我哋冇话你乜嘢，点解你咁紧张咧？ 我冇紧张啊，我冇紧张， 唔使惊，唔使惊，即刻喺度泼先啦。 我冇紧张啊，嗱紧张咧，我今日见到有一样嘢咧，我就真系咧觉得，如果我讲出嚟，你又话我可能紧张啦。我今日咧， 你讲嚟听下， 系啊， 好难讲。 我今日咧 有机会 喺屋企搭 lift 落嚟嘅时候，我见到个姨姨咧就抱住一个好细嘅 B B， 系 咁跟住咧就大家打招呼啦。咁虽然我未见过呢位姨姨嘅， 唔识嘅， 唔识嘅。咁我姨好细个 B B， 真系好细，真系好细。咁啊系啊，十日到咋， 一磅面包咁样。 系啊，十日咋？你谂下十日嘅 B B， 系啦， 好细。 咁跟住我姨即系当时我心就有少少问号嘅，因为当时落紧微雨我个区，咁同埋佢抱住喺某一层楼出，嗰一层楼出咧系一啲要落楼梯嘅平台嚟嘅，咁我有少少帮佢担心啫，即系佢一个 担心 乜 嘢啊？ 喂，落楼梯佢睇唔到路噶，因为佢嗰个唔系就咁抱 B B 啊，佢系有一个大嘅好似一个篮咁样，个篮仲有一个少少胶缝仔，因为落雨咧遮住个头仔啊， 明啊？ 咁变咗其实佢睇路系有困难噶，因为佢抱住一个。好大嘅篮，咁佢仲要着一啲咧冇鞋踭嘅，好似劇咁样嘅嘢咧。 哇！佢都留意到呢个阿姨姨。 唔系啊，因为突然 间你停一停先。嗯，哦。 俾我 scan 下点？ 啊，无谓赖。应该无谓。 我哋因 为 我哋因为做爸爸妈妈踩过 A 好多次啊嘛，即系着啲咩衫，着啲咩鞋。譬如话 B B 车， 天气系点？ 天 气系你应该要点嘅衣着打扮？ 着拖鞋危险。 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下次你用个 B B 车啦。 唔好。 咁我冇啊，佢妈妈冇俾 B B 车我啊，咁样。 佢唔系妈 妈， 佢唔 系 妈妈。 系啊，凑 B B 嗰啲。 我唔知系婆婆啊，工人姐姐定系咩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我当时我有啲。即係覺得有啲危險嘅，我咁你睇路諗啊，你覺唔覺得我過分緊張咗？我會擔心佢咯， 提醒佢一句咯。 係我有提啊，我咁你小心啲啦。 又或者講你可以做啲乜嘢嘅，就去幫一幫佢咯。如果唔我啊嚇，即係我淨係幹擔心佢係冇用嘅。即係我覺得若果我嘅時間係許可嘅話，咪係咪可以陪一陪佢一齊落咗嗰條你好擔心嘅濕滑嘅樓梯咧？ 冇粗心大意司機， 冇粗心大意。雖然冇粗心大意嘅司機，但係有粗心大意嘅姨姨，好難講嘅有時候。 因为人同自身，嗱你谂下，如果你拎住一个好大嘅果篮，我当果篮啊，你要行楼梯，你睇唔到路咧，其实系有啲危险嘅，系咪先？ 咁果篮都冇所谓，你要帮佢咯。 但我当时已经迟到啦嘛。 咁咪系咯。 咁我只系提咗一句，小心啦，湿滑啊地下。 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啊，唔紧张啊，唔紧张。 我哋冇话你。 系唔使惊，唔使惊，系啊，分阵可以。 吓死！ 我都惊， 心惊宝宝 有咩事啊？以为有咩大事发生，即系咁样讲嘅话系似，诶，点样知佢真系善尽？ 系啊， 咁样好彩，我一手执住佢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咁咯。 系，咁唔算紧张。 喂，情人节就啱，本嚟先开个题目咧，话就嚟情人节啦。 系， 咁咧今年好多人报复式消费啦，咁根据咧，因为有啲记者访问咗花墟啲卖花姐姐，就今年意外地咧，虽然人流少咗，但系消费大咗。 我前日有去过， 人流少咗，但系消费即系话人均嗰个拎钱出嚟嗰个额系大咗。 系嗱，我又觉得咁样有几个现象。首先，我前日咧就只系去咗呢个花墟啦，咁又睇到嘅咧，其实佢系专登咧为咗下个礼拜二嘅情人节咧，佢哋已经咧就 系 摩拳擦掌 啦，因为有一年赚一次。 你係賣嗰啲真係唔係盆栽嘅，係你係賣鮮花嘅。佢已經係一束束、一束束標曬㗎，擺曬喺度啦。咁甚至乎我都會聽到有啲人去問㗎，未落標，未 講啦，周圍 問 㗎， 周圍格㗎。跟住我亦都偷聽到嘅就係有一個情侶，佢哋就喺度講嘅就係唔知係咪情侶，總之一男一女啦，喺度講嘅就話啊，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可以喺網上度訂。所以咧，你話見到嘅就係喺花墟嗰度嗰個情況咁樣，未能夠真係反映到真實。嘅現象，因為我諗相信佢有好多嘅話咧，佢都會喺尤其是後生仔，佢哋會中意嘅就係喺網上嗰度咧，就係訂花。係 啊， 係啊，好 假， 好容易嘅咋。 係啊， 所以我諗佢係想去花喺度睇下，就一扎咁樣嘅嘢嘅話，如果我喺花嗰度大約幾多錢？如果我喺網上嗰度係平啲嘅話，你諗下，我又唔使去攞。 甚至乎有人送上門， 係啊， 方便好多㗎。 呢個梗係啦， 即係呢一樣嘢就係嗰個競爭。 我想問下990啊，定999支玫瑰依家咩價？ 99支。 99支都已经好宏伟噶啦， 过千噶啦。 佢而家咧讲，因为咁讲，首先咁讲啦，花咧就算玫瑰花都有唔同嘅内产产地啦，咁佢价钱都会唔同，颜色都有影响佢价钱。佢系最贵，如果你讲九十九支最贵吓， 南美嗰啲 4000蚊，系 4000蚊，99支，唔系990啊， 嗰啲真系好劲噶，可以开到成个碗咁大噶， 系 啊，收佢一次。 送花真系啊，如果你即系。贴咧又唔开嗰啲真系90蚊都唔好要， 照计唔会唔开嘅，你买都系 你会啊，收藏 咁，所以你现场睇咯，你外边扎咪边扎咯。即系如果你事前订，佢俾送咗去你都唔知噶。 嗱，所以如果你话真系喺网上订，我就有呢个情况。 系啊， 有呢个情况嘅就系有啲货不对版，又或者正如你所讲嘅，就可能去到嘅时候点解会咁嘅咩？我都试过，但系我唔系订呢一啲，就送俾人哋嗰啲花，我送俾人哋嗰啲就系丧礼嗰啲。咁啊，原先佢又俾我睇嗰个版，个街好靓啦。咁但系现场去到嘅时候讲，我好失望咯。系啊，即系点讲咧？你会发觉嘅就系佢插嘅时候嘅话，你会觉得嘅就系会好多花，你会好有诚意。但我去到嗰时候佢就零零落落，你明白吗？甚至乎咧，有啲花嘅你见到嘅就佢已经残残地嘅，咁唔排除一个可能性，好可能佢亦都系嘅，就系喺其他嗰啲花嗰度就系即系执落嚟，跟住就插落去， 唔出奇 嘅。咁啊就唔系真系咁开心咯。我觉得咁样唔系真系太老实。 有啲好啲嘅花店咧，就会送去之前影张相俾你睇。嗱，你个花即系你送俾人哋系呢一个啦，呢一篮 都唔代表嘅， 都唔代表，影埋相都唔代表， 都唔代表嘅。 咁就真系 你点知嗰张相系几时影噶？你真系要喺现场度真系望到嘅话，你就会知道究竟嗰个失真系几多咯。 佢会觉得呢啲地方你唔会咁计较啊嘛，借啲嘢。 点会咧？就系咁，我先至计较啊！最后咩一次噶啦？ 话佢谂住你睇下，哇个嗰个地方 有个花海，咁都未必见到啦，系咪？ 唔系 咁讲咯。 如果我做咗呢啲礼，我一定揾下自己送俾人嗰扎喺边噶。 呢个唔系礼， 对唔住送嘅花啦， 咁 咯。但系送花俾女朋友咧，其实真系好开心。马小强有冇试过？ 试过， 真系好开心噶。 试过， 你送过？哇，你咁孤寒，你都会。不过你都唔算， 你送咩花？ 你最中我最中意，我试过第一次，我系送太阳花，因为我自己好中意 送 太阳花。 结果 唔得嘅咩？太阳花唔得嘅咩？ 你如果代表爱情嘅话，花语就净系得红玫瑰嘅啫嘛。 我知啊， 但可能佢未到爱情咧，佢而家仲喺度揽，即系暧昧期咧，系嘛？ 唔系嗰阵时，我贪佢靓啊，同埋我自己好中意太阳花。 咁 啊 死啦！嗱， 个收花者。exactly 就好似頭先阿鋭鋭嘅反應， 你知唔知你發生咗咩問題？ 咩問題？ 個問題嘅就係你中意， 係啊， 唔係對方中意嘛？ 頭先佢 你要送到佢心坎裡面嘛？ 佢就哇，即係你中意啫喎， 冇錯，唔係我中意，哎呀好叻啊！我 都系呆咗喺度， 你冇谂到呢一位， 冇。 但你咪當面 嗰次係細路，即係靚仔啲啊，即係廿零歲嗰啲。 送乜嘢字啊？ 唔記得啦。 佢個葵都好貴嘅喎， 係啊，咁啊幾支我記得好。 以為好有型咁樣，用啲報紙包住，啲西布包住咁，係咪？哇！ 仲有個，仲有個紙盒。 因為我都收過。 你明明嘅懶到型 嗰陣時， 嗱嗰陣時因為喺廣告公司做嘅，我就叫啲 同事 artist designer 咧幫我整靚佢。佢哋真係好有心機嘅，因為知道誒話準備追女仔喎。 係喎。未到手嘅系嘛呢个女仔， 即系 唔会，你都唔会到手噶啦，你放心。 lost 咗， 梗系啦， 失手， 衰咗， 系啊！但系原来即系佢嗰句说话，我好记得，你中意啫， 都唔系我中意。 系啊，后屘嗰几个字佢冇讲， 梗系啦。 咁你有冇补数啊？即系有冇做翻其他嘢去补偿翻？ 衰咗啦， 系啊！ 一次扣分就一永远扣分，唔系啩？ 梗系啦， 飞图嚟噶，咁啊飞图啊！ 琴日咪已经讲咗啦，第一印象系最重要噶 啦，系啊，真系 唔系第一印象，你一见陌生人先叫第一印象。 佢呢个系 错咗 呢个 最 第一个印象嘅就系嘅话，我知道你想追我，但系你就系俾我嘅印象嘅就系你第一次送花俾我就系咁样嘅话，我仲点以后我仲点信得过你啊？ 仲保送啊？ 咁咪系咯？ 送棵文竹俾都俾佢掉啦！ 我宁愿你送棵西兰花俾我。我觉得至少可以三厘息，我真系冇 系啊，真系唔得。同埋咧，佢。即係好沮喪啊！送花嗰個，所以咧奉勸男士們咧，真係要諗正諗錯。好似阿鋭話齋， 送红玫瑰真系比较安全啲， 一定冇死嘅、 啊， 一定冇死、 啊，因为嗰个花语系代表嘅就系爱情嘛。 十一支啊，或者三支，我觉得都 OK 嘅、嗯。即系如果你唔想太破费，或者真系太贵、嗯，三支我都 OK， 好冇嘢啊。 你唔好乱咁嚟咯，即系懒系点啊？即系好 creative 咁，你送菊花咁啊，佢知道一定系出事噶嘛？ 啱啊， 系嘛？ 系啊，嗱，如果 唔好乱咁嚟， 尖东胶盒一支嗰啲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 尖东胶盒一支嗰啲 系啊，我都送过，送过未啊？ 我冇送过呢啲，我觉得送呢啲系好肉酸， 好寒酸， 好寒酸。行过尖东， 同埋呢啲系好即成嘅，即系呢， 系啊， 即系好似，哎，冇啦，是但买俾你应下景咧。我觉得 系 冇乜诚意。 我亦都试过， 你咪就系行过买咯。 行过咁，佢又实有个姐姐走埋嚟咁啊，送支花俾女朋友啊咁样样。咁我见到 Emil 啊，佢嗰个笑得好甜，咁咪买支咯。但系嗰啲我觉得都 OK 嘅，即系细细盒啦，有个胶盒。 除非咁啦，即系你一阵间去好多地方嘅，又睇又成唔方便。揸咁大扎，如果唔系揸呢啲咧，我觉得真系好核突嘅。 我想讲嘅就系量，其实都唔系重要。我记得嘅就系啱啱过去嘅一两年，就系有一个非常之犀利嘅，讲紧嘅就系过千嘅吓，都系一支玫瑰花啫。但系佢就系经过一个制过嘅，以及佢最后嗰只佢加埋一个故事。个故事嘅就系、是，如果大家有睇名著《小王子》，《小王子》咁啊就系佢就系为有呢一个嘅就系玫瑰花，佢就整到一个咁样嘅嘢，以及一个咁样嘅故事嘅包装之后，可以卖到过千，而且甚至乎 包装嘅 成功，订到唔系讲紧marketing 佢做得好好啊，所以其實有時呢啲嘢好難講嘅。 都係關乎 marketing， 但你係做乜？你係做 marketing 嘅喎，依家唔識嘅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跨境中学生今日起可以回港上面授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跨境生回校过程顺利，佢感谢入境处做咗大量工作，以及内地部门大力支持。希望稍后小学同幼稚园跨境学童亦能够有序、安全同便捷恢复面授课堂。蔡若莲又话，今朝有千几个学生从深圳湾过关，当局开设16条跨境学童专用通道，学生亦都可以用其他医道，因此他们完全不用排队，反而是入境处人员等学生。至于校巴安排方面，他就说当局全速配合，如果批文、牌照、司机和保险等就位，相信能够在预期时间之内完成相关手续。現時學校教職員同學生維持每日回校前快測要求，至到2月底。蔡若蓮話：喺恢復全日面授課之後，以及視乎疫情發展，當局會檢視相關安排。跨境中學生今日起可以回港上課，大批中學生今朝由內地過關，坐校巴回校。其中東涌嘅教聯會黃楚標中學一個中三學生蔡同學話，受疫情影響，由小學升中以來從來沒有回校上面授課，未到過學校，也都未親身見過同學，形容三年來與教師以及同學只是網友關係，昨晚不容易入睡，心情既緊張又興奮。蔡同學早上大約六點半離開福田區住所，由媽媽陪同由住所行到關口，大約十分鐘的路程，蔡同學一度行錯路，要媽媽提醒。兩人在關口前自拍留念，他之後到關口與40多個同學會合。學校兩個教師昨晚去到深圳，今早到關口帶同橫額迎接學生，並且一起過關，過關的過程暢順。立法會公務小組今天討論首批簡約公屋工程的149億元撥款申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副主席謝偉全說會支持項目撥款申請，但他希望當局研究有沒有辦法再減低造價。他認為如果能夠早一日改善劏房居民環境，帶來社會效益，花50億到60億一年，本港有能力支持。另一個公務小組委員會委員民建聯陳學峰說，簡約公屋可以幫助劏房居民，是目前最好方法，民建聯會支持撥款申請。 他期望当局进一步交代数字，例如造价是否包括清拆成本以及非政府机构营运费用，组装合成的单位怎样重用等。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徐学渊奉命就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向美国国务院以及白宫国安会高官提出严正交涉。徐学渊指出，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和偶发事件。中方经核查之后，多次告知美方，明确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和克制方式妥善处理。中方对美方使用武力袭击飞艇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中方敦促美方不要采取进一步可能导致事态升级和复杂化的行动。中方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较为潮湿和有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54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国如意2.03元升6仙；腾讯控股379元跌1元；太古股份公司66.5元升2元；工商银行4.1元升5仙；阿里巴巴102.6元跌2.2元；建设银行5元升4仙；普拉达55.5元升2.5元；石药集团8.92元升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1.34，瑞士法郎0.9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3点，跌142点。港金报175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38美元。卖出187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七咸道南，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咁而家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必加街对出啊。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必加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排到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啦，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警署一带呢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康德道啦。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由这个观塘公众码头至到九龙货仓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葵涌道丽景桥底葵芳。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灵魂出窍》练习曲，作曲 JNYB's 林家谦，作词郑敏，主唱 JNYB's featuring 林家谦。及时行乐，作曲冯家豪、徐浩、齐乐平，作词陈耀森，主唱洪家豪。女同学，作曲雷有辉，作词殷葵，主唱雷有辉。 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这显眼。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滕华涛认为，30-40岁是女演员的黄金时段，所以在创作冯晓琴这个人物给海清的时候，就刻意向这方面倾斜。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呀！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嗱，其实我睇到一个咧，即系网上嘅，又算新闻啦，又或者讨论区里边嘅话题咧，谂起琴日阿福尔摩 K 啊，福尔摩 K 咧就讲到一啲城中嘅骗案啊，有时甚至喺屋企自己屋企叫家贼啦，琴日讲下出现啦咁样样。咁啊，其实咧骗案里边咧有好多嘅剧本嘅，啲骗子会写啲剧本咧嚟呃你。但呢个剧本好得意，今日咧我见到啲人摆咗上去之后咧，就啲网民咧就即刻指出，喂，呢个剧本有漏洞。只不过咧可能被骗的人咧太好心啦，或者当时咧冇详细去谂个骗案咧就发生喺一间嘅餐室吓，咁啊有个叔叔咧中年叔叔走入去同佢讲，唔好意思。我住在楼上的，他讲得出哪个大厦，即是那些餐厅可能隔离有个，啱啱隔离有个大厦，我住在这个大厦不知道多少楼的，我到门扮坏了，我没钱，我要坐的士去赤柱找我弟弟，他有我士啤锁匙，你借住200元我先，我即刻搭的士拿完锁匙回来，开到门我就给回你。那个餐室呢就好像见他下过来吃下东西，即好像有少少面试， 街坊 来的，见他讲得即似层层这样，就于是就借了钱给佢，咁当然下场嘅结果就系唔知去咗边啦， 去如黄河， 再冇翻嚟啦。咁啲网民睇完呢个就，喂，第一呢、這个人咧认得佢，好似都用翻呢个剧本揾我食嘅。第二就话剧本有漏洞，因为其实如果而家大家有时坐的士唔记得带钱咧，系冇问题嘅。只要你去到某一个地点，有人接你，然之后递钱俾你，因为你落车先要俾钱啫嘛。咁即系你上车嘅时候系唔使有钱噶嘛。落车，譬如我叫阿小强喺咩咩街等我，我去到咪佢俾钱我咪走 数咯。我唔会俾你啊！你啲骗子。 喂，阿家婆，你睇下呢个学生咁样， 我唔会帮你。 环环相扣， 问题我唔会帮你。你讲嗰啲咁嘅嘢嘅话，你自己负责。 唔系咪先？上的士嗰阵，理论上其实唔使钱嘅，唔系唔使钱，但系总之你落车俾到就得啦。咁你叫你、那個， 因为佢话佢要搵细佬啊嘛，咁、你咪叫细佬俾钱咯， 啊、 或者打电话俾细佬得唔得？ 系啊， 嗰啲网民就话点解你要信佢啊？搭的士你上车嘅时候冇钱啫，你落车叫细佬等你咪得咯，咁或者叫细佬喺赤柱搭的士过嚟俾你咪得咯， 同埋唔一定搭的士。 士嘅啫嘛。 哎呀，第三样唔系一定要搭的士嘅啫嘛，你借钱都要搭巴士咯，咁你个损失咪少啲。咁如果人人都咁小心，就唔会有俾人呃啦。 不过可能真有破绽， 系咪啊？ 系啊，我唔会借。如果你系个伙计又好，老板你俾 我睇下几多，佢借几多？借五百嘛。 借几百蚊嘅， 系啦，借咗五百蚊啊嘛，五百蚊就太多啦， 系 啊，我谂我会借一百蚊，系啊，我会俾佢，系啊，我都记得我同你都分享过有一件事，系啊，佢令到我非常之忐忑嘅，呢一个就系帮同埋唔帮之间嘅斗争啦，即系自己心里面嘅斗争啦。嗱，我姑且好快咁讲俾大家听，咁我而家我同我小强有讲过嘅，我话就系年初二嗰一晚，当我去一个麦当当嗰度买紧嘢嘅时候嘅话咧，就有一个婆，有一个伯伯就走埋嚟同我讲，佢话我好肚饿。咁我已经喺度点紧餐嘅，咁当然咧，我同我达玲一齐啦，咁个达玲咧完全冇任何嘅反应，咁我就个心里面有啲戚戚然，咁跟住咧我就望一望嗰个伯伯，佢就望一望我，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唔知点解，我亦都冇出手，我亦都冇讲任何嘅嘢，咁跟住咧佢走咗啦。好啦，到我哋去买完晒所有嘅嘢之后嘅话咧，当我个达玲咧攞去就谂住去攞餐嘅时候咧，我就突然间同佢讲，我就话不如咁啦，买多个餐。佢话买嚟做咩啊？我话买嚟俾头先嗰个伯伯。 但佢咪出咗去啦咩？已經 佢出咗去噶啦，但系唔代表佢走咗噶嘛。咁我就諗住我就話好，我話你再買多個餐，跟住我出去咧，我講聲俾佢聽。如果係咁，我叫佢喺出面度等。咁點不知咧？就説時遲那時快嘅時候咧，我個達玲就同我講一句，佢就係話唔好啦，佢可能其實唔係肚餓噶，佢係想要錢。咁跟住我就即刻望望佢，我就點解要咁樣諗人呢？同埋今日大時大節係年初二，如果萬一你真係估錯咗，佢真係肚餓，一個難關，你冇一個人幫佢渡過嘅時候嘅話，你覺得人心喺呢一個時候嘅話，會唔會俾人哋有一種感覺真太冷漠呢？我心好過意唔去，咁我就話點都好，你幫我買。咁跟住佢就好，咁跟住佢就買啦。咁佢當佢喺買緊嘅時候嘅話咧，我就真係出去見到佢，但係佢就唔係喺嗰個快餐店出邊，佢就已經去咗另外一个便利店嗰度啦，就喺度望住，我个心更酸。因为喺嗰时候要得一个人，同埋年初二嗰日个系有啲冻嘅。咁我心谂我就快快脆脆攞咗个餐之后嘅话，就出去俾佢啦。咁样点不知好可惜，当我攞咗呢个餐之后嘅话咧，佢就已经唔见咗啦。咁我就尽量希望可以攞住呢个餐嘅话，我就叫我个达令，我就话点样都好，我相信呢一个位嘅话，应该系兜兜下嘅话，可能会撞到佢嘅。如果佢系肚饿嘅话，系咪？咁跟住我就攞住呢个餐嘅话，就揸住架车之后系咁喺个公园度兜嚟兜去兜嚟兜去，但系我都已经见唔到。呢个叔叔啦，我心好唔安乐，好唔安乐。 到而家都唔知道佢吓即系点样嘅。 咁跟住我就翻到屋企之后，我就同我个达玲咧，我一路都冇出声。啊，佢真系好知道我个心，佢同我讲，佢就话咩事。你做乜嘢唔开心？咁我就系话，头先你俾我嗰个反应嘅话，嗰种冷漠，我好唔开心。因为当我同你讲话要买一个餐嘅时候，你竟然答我，你就话佢唔系肚饿噶，佢只系想要钱嘅啫。我话点解要咁样谂人呢？咁我话我亦都唔啱，就系、是、其实佢喺我侧边嗰度问我肚饿，我就应该第一时间就买一个餐俾佢啦。我又唔系俾钱佢，系咪？佢肚饿嘅时候，我俾一份即系俾嘢佢食啫嘛，俾份暖意佢啫嘛。点解我唔做呢？咁我自己都喺度反。醒緊嘅時候，我當時點解會有一個咁奇怪嘅反應嘅？咁咯，跟住我哋大家就喺度討論，咁點不知佢先至講出嚟，佢就話其實呢個叔叔我成日見到佢嘅。我話我係咩？我點解你唔講啊？頭先佢話，所以我咪同你講嘅就係話，其實佢係想要錢咯。咁佢話呢個叔叔其實有時咧，佢晏即係好夜嘅時候去呢間快餐店度買嘢嘅時候咧，佢都係會咁樣嘅，即係企喺度。同人哋即係講聲 hello 或者點樣，當你嘅眼神同佢對到嘅時候嘅話咧，佢就會同你咁樣講噶啦。咁當你話不如我買嘢俾你食啦，跟住佢就話唔好，你不如俾少少錢我啦咁樣。咁佢就話佢就係佢曾經係試過有咁樣嘅情況。咁我就但係點都好咯，即係唔知啊。咁你喺呢一刻，你覺得佢係佢呃你咧？你明白我個情緒嘛？佢其實佢真係呃你啊，定係點樣咧？但係喺嗰一刻，我真係分辨唔到係咪只不過係一個淪落嘅人，佢只需要一個人去喺嗰個時候去幫一幫佢啫。但係若果我哋成日都會驚人哋會呃我哋而去吝惜呢一種咁嘅幫助嘅時候，咁呢個社會係變成點樣咧？我就不停咁喺度思想鬥爭咯。所以你幫唔幫？你真系要好好地， 系啊！即系我觉得简单到一个包已经够啦，就俾佢。 都市嘅人情冷暖，是否已经太冷漠，定系太多骗子令到我哋咁样？真系好难讲。 忧郁奔向冷的天，就落每点小雨点，张威口似救生圈，实验鱼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弄着脚底的软毡，就随雨心碎心碎，沟起污烟一片。 再甜。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浓着脚底的怨缠，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十一点钟之后我哋有家居明哥哥。网上情，经典重现 ，Air Supply， 空气补给。讲起情歌，呢一对乐队或者呢对组合，佢哋嘅情歌真系多到数之不尽，包括呢一首《Lost in Love》，迷失在爱情之中。即叫做 Air Supply， 两位成员包括有呢一个来自英国嘅吉他手 Graham Russell， 同埋来自奥地利亚嘅主唱歌手 Russell Hitchcock 嘅。本嚟1975年成立咗之后，不过成绩就麻麻地，其他成员慢慢退出之后，后来推出咗呢一首歌曲《Lost in Love》。呢一首歌曲得到好好嘅成功，然之后佢哋嘅歌唱之路就无往不利啦。 Doesn't seem that long. We hardly had two words to say. 另一首经典金曲 The One That You Love. Hold me in your arms for just another day. I promise this one will go slow. Oh, we have the right, you know.

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優勢，助力亞聯酋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建設。在論壇上，李家超和阿布扎比工商總會第一副主席見證阿布扎比工商總會分別與香港工業總會以及香港貿易發展局交換合作備忘錄，促進兩地在工商和貿易等方面的進一步合作。美國總統拜登到國會發表國情之文，談到任內的經濟計劃。他說新冠疫情已經減退，美國民眾的生活不再受到限制，在他任內創造1200萬個職位，顯示經濟重拾動力，失業率創50年新低，加上通脹放緩，顯示經濟正朝向良好勢頭發展。拜登說，共和與民主兩黨合作將會令到國家變得更強大，他希望與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合作。在半導體產業方面，拜登希望確保晶片的供應鏈源自美國，未來亦都會加強投資在相關行業，並創造大量職位。他又提出基建的新準則，要求興建聯邦政府基建的所有物料都是來自美國。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正覆蓋該區，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和有薄霧，星期日和星期一較為潮濕和有霧。現在氣溫19度，相對濕度 8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288点，跌九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国如意2.02升五仙，腾讯控股380.6升六毫，太古股份公司66.6升两个一，工商银行4.09升四仙，阿里巴巴103.2跌个六，建设银行5升四仙，普拉达55.7升两个七毫半。石藥集團8.9升一毫半。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9，英磅9.46，瑞士法郎8.515，每百日元對港元5.98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65。日經平均指數報27,543點，跌142點。港金報17,560升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6.64美元，賣出1,877.1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同你跟進翻，較早前七咸道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部分行車線重開，車龍有待消散，排翻喺溫斯勞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在定富街。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封路情况，通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通菜街去返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一段快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常德村，呈祥道去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向荃湾，屯門龍門路龍門居向蝴蝶村，還有葵涌道麗景橋底葵芳方向。另外，環保署提醒你記得要停車息事，交通督導員和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司機發出告票。好了，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我 又嚟啊！你又嚟啊！又嚟！喂，你揸定你个中指啊！揸定中指啊！每日喺度变幻莫测啊！ 系啦，趁你后悔之前嘅话，系啊，冇错，我都系截一截住你会好啲嘅。 尊贵嘅马爷，我哋开始啦。 今日 嘉君明，嘉君明要讲嘅呢一样嘢就系长指。 嗱，其实咧，长指而家喺设计上咧，唔系好少人会再成间屋去即系包晒墙纸噶啦。 你讲紧以前我哋狂潮啊， 系啊，嗰阵时真系好兴噶。嗰阵时咧，我阿妈咧同阿爸咧成日拣啲墙纸咧系啲竹叶啊，咩嗰啲动物啊。嗱，细路仔房咧就系好多啲 Hello 嘟嘟公仔啊，啲卡通公仔咁。大人 你唔好话你阿爸阿妈，你试过咧？头先你咪讲完咯。你讲下。 所以我好多集体回忆嘅，讲紧墙纸好多集体回忆。 听我拧晒头，你讲人听。你买嗰间屋， 嗰个唔系墙纸。嗱，我喺咪后咧，我问阿家居明，我话咧，我以前试过咧，喺我有间厕所嘅瓷砖，就整好多斑马嘅纹，全个家厕所都系斑马。嗱，瓷砖唔系墙纸啊，因为跳开咗个话题，我即系讲声。 咁装修。 另外咧，就中间有一。条缝咧就系跑，即系斑马跑紧咁样咯。即系当时一日行入去就好似啲斑马围住我坐。 喺个森林嗰度，个塔爆石咁， 喺个塔爆石，喺森林爆石。 啲热水一热咧，啲斑马纹就冇晒，变咗白马。 即系我话呢啲其实而家系咪唔兴咧？咁样 系啊，我话兴唔兴啊？ 好啦，嗱，我哋 明哥话从冇兴过。 喂，唔好咁大声，我哋吓揿住嚟砌，我将你。 唔系呢啲个人气。好啦， 喂，但有冇人兴我？即系有冇人咁先？我唔系唯一一个啊。 咁咩都有嘅，系咪先？不过 即系我意思，即系将成个厕所嗰个 pattern 变成一啲动物嘅图身上嘅图案， 森林图案 啦，或者全部变树，有冇啊？你接咁多订单，厕所即系点玩咧？我系点玩？ 有嘅，都好兴嘅。 我唔中意咁假，你坦白 唔多， 坦白情况。 不过我就少做， 斑马又有，白兔又有， 老虎啊又有， 河马、犀牛都有。尤其是有河马、犀牛开大嗰时候就会。更加畅顺啦。 OK， 嗱咁其实真系讲开话呢啲咁样嘅，即系风格咧，个人化嘅。因为头先你都有讲到啦，你就话冇话兴唔兴，冇话好唔好，系嘛？因为你，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嘅，就系嗰间屋系你噶嘛，你中意你开心咪得咯。 其实咧，我成日都讲嘅设计上，我哋即系做一个设计师啦。我哋只可以将而家个潮流兴啲乜嘢，或者嚟紧呢十年廿年会即系个估计个潮流会点样做。咁我哋会讲俾我哋啲客听。好啦，咁但系问题最终，我成日都同即系我啲客讲啦，就话其实最紧要你自己喜欢。 我都系咁话。 吓，即系如果你真系中意泡，咪继续泡。 咪系啦， 系咪先？ 斑马咪斑马， 有乜所谓啫？ 不过咁，我自己后来自己试下谂翻咧，长字咧，因为今日。话就墙纸，墙纸好啲嘅，因为墙纸咧你要搣咗佢再粘咧系易过你个厕所嘅瓷砖，因为瓷砖咧你冇理由成个厕所剥翻烂佢噶嘛，瓷砖嚟噶嘛，佢唔系贴上去噶嘛，即系双实咗噶嘛。如果你换咧好大工程，但系墙纸就好似易啲，系咪啊？ 系啦，嗱，其实今日我讲墙纸咧有几个大即系想 大话题 大题目嘅。嗱，首先就系讲，其实咧我哋嗱，如果我哋讲紧系做住家先啦吓。住家如果一个好手工嘅装修咧，廿零年系冇乜问题嘅， 即系唔会有任何嘅 问题嘅，即系你肯保养， 墙纸都系啊， 墙纸都系噶。好啦， 但我哋嗰时黐嗰啲咧，好快又扑起啊，啲边边又唔知咁样翘起啊，咁样。 咁咧，我揾一次师傅讲下个点黐墙纸嘅技术性系有啲嘢嘅。 同埋我谂以前同而家应该 有 系啦，唔同咗噶啦。 好啦，嗱，我哋讲翻墙纸先啦。咁墙纸咧，其实一个住家廿零年啦。好啦，有阵时我哋好想做一啲设计啊，好而家好潮嘅，好兴嘅。假设啊，我而家好想做个工业坊啊，工业坊或者砖墙， 所以我放一埲砖墙喺度，啲工业坊。 问题，如果你真系用砖去做，两三年后过时啦，咁点啊？唔通开炮打咗佢？ 唔 得噶啦嘛。但如果你用砖纹嘅墙纸咧，你真系两三年后，我真系觉得过时啦。你可能系一至两日师傅人工。 加張牆紙，你已經有個換然一新感覺。 我想問咧， 立即喎、 啊，係啊，立即、啊， 立即、 啊。 我想問咧，如果咁樣 case 咧，你係鏟呢佢再黏啊，定係直接貼上上面？ 要鏟咗佢咯， 都要鏟嘅，唔可以就咁貼上。 唔得，你就咁黏咧，就一定會甩翻出嚟噶啦。 但我想問嘅就係話，而家嗰啲牆紙嘅話，已經係有好多種唔同嘅紋，唔係我哋以前仲喺度諗緊嘅就係好舊好舊式嘅嗰一種噶啦，係、嗯、 花斑斑嗰啲， 包括嘅有啲咩嘢？ 好啦，我哋首先講啦。而家啲雲石雲牆紙咧，假設你做完之後咧，你唔行去摸佢啊，遠遠睇咧，你為真嘅， 真係 真嘅，真係， 因為而家數碼化好靚噶啦， 有粒突㗎， 係有粒突㗎，有粒突㗎，更加咧，我有時會教啲朋友咧點樣咧，你做個木板底，即係我哋叫木圍身啦，但係個木圍身咧，你有邊位即係。就做厚佢，即係當做你兩三寸、三四寸啦。 即等佢更加懟出嚟。 係啦，然後你將牆紙黐咗，咪覆埋個側位咯。咁咪哇望落咪直情立體， 直情立體咯， 直情立體。 係啊，咁咪好好多啦，係嘛？咁但係兩三年後我唔中意啦，我中意啊！而家我發咗達啦，我中意金絲子，咪換咗只金絲子咯，係嘛？好簡單。 你唔使咁嘅，擺低咗啲嘢又。 兜翻嚟啦！好学唔学？学埋晒阿马爷啲嘢。 唔系啊，而家要好小心讲嘢啦。今时唔同往日啦。 嗱，其实都系嘅。如果你讲紧嘅就话都系啊，譬如可能有时候有间房，你系放小朋友佢细个嘅时候，有好多嗰啲即系 Thomas 火车头，嗰啲都系 噶，兴噶，卡通公仔兴噶。 嗱，我话俾你听，嗱，不如而家一跳到小朋友房，讲咗小朋友房先啦。你讲嗰个题目嗱，其实咧小朋友一路成长咧就。有啲咩火車啊，Kitty 啊，即係 咩， 即係你又會轉 啊， 係 啊，都會轉 啊。可能到你十零歲就中意足球啊、跑車係咪？ 冇錯， 到廿零歲中意咩啊？廿零歲中咩？梗係唔係啦？廿零歲嗰陣時，梗係中意馬小強啦，係咪先？大家都最中意馬小強噶啦。 咁啊，假少少喎。 係 啊，果龍喎你，果龍一假假得滯啊。 總之嘅就係可以轉咯，係咪？即係如果牆紙嘅話，就可以有呢個好處啦。 上仔可以咩注重咧？ 好啦，咁。咁變咗咧，你咪等佢揀咯，唔緊要啊。佢三歲嗰陣時，佢中意呢一款，你咪俾佢咯。哦，到五歲嗰陣時候，佢我唔中意啊。六歲唔中意，你咪又轉咯。 係， 你嗱呢一間房如果真係換咧，其實兩三日得噶咯。成本有限啦，係咪？咁你變咗你就俾個小朋友最開心咯。 係， 所以我成日都話小朋友咧唔好大人揀，俾佢揀得噶啦。即係佢中意，佢俾啲牆紙板佢睇。佢中意咩咪俾佢揀咩咯？ 會唔會比起嘅就係、是、其實差唔多時候嘅話，又要批灰啊，又要再油過啊咁嘅話，其實嗰個價錢會唔會都比較相宜一啲咧？如果係用 嗱，其實咧牆紙再即係牆紙再黐咧，正如我話咩都係講個底啊嘛。即係如果佢個本身個灰底係好嘅咧，其實鏟咗佢。 就黐上去就得啦， 得噶啦，冇乜大工程要做噶。 但系头先呢个两三日，咁两三日，即系呢两三日里边咧，嗰间房咧仲可唔可以继续瞓住先咧？定系佢净系要搬咗去隔篱阿妈间房，即系空出嚟？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会唔会有好多尘啊？ 其实咧做墙纸换墙纸就好过做油漆好多嘅，因为就系铲咗佢啫嘛，其实尘就唔多嘅。咁当做你话，除咗你瞓喺张床嗰幅就真系。要麻烦啲啦，你其他位嘅，你就算我今朝早做，我今日黏咗啦，你唔好揾只手去搞佢，你咪继续瞓你张床咯， 冇所谓，即系受嘅骚扰唔系好多嘅。 但系油漆就唔得啦。 墙纸嘅款式嘅话咧，听讲就好犀利，因为我见到咧就系你俾我哋啲功课嘅话，有个系可以嘅，喂打印啊， 系啊， 大佬你自己中意嗰啲嘢，你可以打100个马小强。 系嗱，你讲就得，我讲又唔得。 100个马小强陪你瞓。 哇！有嗰间房系马小强嚟嘅， 唔系啊，我唔系啊，一阵个节目完咧，我就会同阿马小强 影张相， 好多 fans 揾你， 然后我就会做一张喺我屋企噶啦， 好啊， 即系证明我其实系同马小强 friend 嘅。 你有冇掟飞镖啊？掟飞镖系嘛？ 吓，诶，事后我点做就你唔好理我啦。 即系其实系有可以电脑打印嘅， 好简单嗱，呢啲咁嘅电脑打印咧，好好噶啦。举个例，我喺我中意喺大自然嗰度，诶，影咗张好靓嘅大自然相。咁你咪攞去做數碼打印，做張牆紙出嚟咯。 可以做咁大， 咁咪係咪貴啲 噶，即系贵过现成噶。 以前贵，同埋以前个质量唔好。 但 系 呢个谂法好好，譬如我好中意北极嘅咁样，哇，冰天雪地，我就整咗北极嘅相，成个厅都。 但系到个解像度要高吓，即系如果唔系做即系放大咁多咧就唔得噶。 好似 好似有啲朋友咧中意影一张家庭相吓，咁你咪可以做放大一张就可以贴喺个 墙。 好大压力，好大压力，成家人放到老年咁大坐晒喺度， 又或者你影张蛇针， 跟住夜晚熄咗灯，成家人仲坐咗喺度，好似有啲诡秘喎，唔系几好呢个。 喂，呢个真系几好喎，系啊，呢个真系唔错， 好好噶。 啊哈，仲有冇啲咩其他嗰啲特别啲嘅质地可以介绍啊？听讲见到有皮纹， 系啊， 咩叫皮纹？ 我讲咗呢个立体博纹墙纸先。 好啊， 好啦，嗱，睇博文牆紙咧，其實咧佢而家咧，哇！啲牆紙又發展到咧，佢有個厚度。 嗯， 呢立體博文牆紙咧，大概係三分一寸厚度啦。 哇！咁厚 有質感嘅， 我哋冚啊！ 咁好啦，我嚟做乜咧？當做我哋咪好多時有啲要做抹布嘅，即係嗰啲床頭維新啊，做抹布。 要掹佢噶嘛？ 哇！好複雜噶啦，嗰啲又要做底板，又要釘，又要剩，即係好煩嘅。但係如果你係呢啲咁嘅即係抹布牆紙咧，你就黐落就得噶啦。 哇！ 係啊。好簡單哦，中意 即係好似你長頭嗰塊板啊，咁嗰啲就可以掹落去。 咁有時你知啊，你個頭咧，你有陣時壓落去啦，好多頭油啊，污糟咗咪換咗佢咯。 咦，呢個我真係唔知。 好啦，咁仲有啦，當做如果我有間房係彈琴嘅，咁你咪做咗呢啲抹布牆紙咪吸音咯，係咪先？ 佢真係吸唔吸到音啊？ 嗱，咁當然你話要同真嘅隔音效果就會爭少少嘅。 咁你應該加呢句啦嚇。嗱，不過我講定先啦，呢句咧同嗰啲 studio 嗰啲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你有冇谂住咧用咗呢啲唔使用嗰啲咁啊嘛？ 即系佢都做得到隔音嘅，咁你当做同真正你成个隔音房咧就争 啲啲 啦，20% 因为嗰啲咩琴房嘅 Sony 嗰啲即系窿窿一个窿窿嗰啲白色嗰啲啊嘛，嗰啲就专业啲嘅。 系啦，但系如果你系家居咧够噶啦，即系家居够，即系我自己喺间房度弹，你唔好话夜晚十一二点都仲弹嗰啲就梗系唔得啦。如果咪都够嘅，系啦系啦。 仲有就我尝试过就系咧用一啲木纹嘅墙纸咯，系啦就贴咗落去之后，跟住咧就系即系扮一个衣柜。嗱个门啊， 其实咧木纹墙纸咧，我哋上个星期咪讲个衣帽间 系啊。 嗱，其实你个衣帽间做晒啲挂衣通啊，摆几个柜桶入去咪得咯。咁但系个杯，你只要用木纹墙纸，成个衣帽间搬咗佢， 哇！ 你入到去咪成个 衣 柜，真系衣柜 咁 样咯。 系啊， 系嘛个效果 有晒 feel 啊， 吓有晒 feel 噶啦，真系好好噶。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 另外仲有就系功能性墙纸又点玩 咧？功能性牆紙咧，而家好好嘅啦。以前咧，當做我個小朋友即係想畫下畫，你要有畫筆，又要一幅， 佢會畫翻塊塊牆咯。 畫翻個牆。而家咧有啲牆紙咧係可以俾你即係畫嘢落去 㗎。咁抹唔抹得先？ 抹就抹咗。 哇！ 咁犀利。 更加用磁石貼，直情可以用埋磁石貼啊，貼住佢都得。 哇！ 係啊， 一個大嘅白板咁，好似黑即係我哋教室嗰啲白板咁。 有陣時我會教啲朋友咧，當做佢嘅小朋友，佢有小朋友好中意畫畫嘅，咁我就話你咪喺佢間房度就係做一幅啫。 喂，好正！ 咁佢咪喺度畫嘢寫嘢咯。 係啊。 我嗱我細嗰陣時點咧？我細個，即係我啲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咧，我就會喺度寫幾隻字啊，即係當做佢我翻工，佢哋未起身咁樣，我寫嘅字啊。咁有陣時咧，佢哋夜晚會覆翻我嘅，好窩心嘅。咁但係到大個咗。之後咧就得翻嗰句啊，都係咁啦。咁但細個佢就會寫好多嘢喺度，咁你變咗唔係即係可以多啲交流啊。 但係呢啲都係牆紙嚟， 牆紙嚟㗎。 但係又抹得甩啊？ 係啊， 咁好啊， 係啊，非常非常之好啊。所以牆紙大多數而家只係用喺一啲即係功能性啊，或者裝修設計嘅特色牆咁樣咯。 嗯哼， 就好少話再係成間屋。再 明白，但如果你话真系喺浴室嘅话，会唔会又要另外一种嘅 嘅 啦？ 浴室 水嘅 浴室咧，你就用一只叫胶质嘅专门墙纸，不过唔好系即系有啲细即系细厕所系唔系冲凉唔冇浴缸冇企缸，即系纯粹 去洗手间嘅， 洗手间有洗下手嘅啫。咁呢啲咧就 OK 啦。喺日本好兴嘅。 做完之后咧，真系好似做个砖咁啊！但系个成本就真系低到，即系。 但系如果有冲凉就唔得啦，因为佢 因为佢如果你冲凉咧，你好多蒸汽， 系 好潮湿， 系 咁就真系顶，就系顶唔顶 唔顺， 顶唔顺。 哦，知道知道，就一定要用翻瓷砖啊嗰啲。 系啦， 你唔讲真系唔知。其实而家嗰啲即系墙纸已经就系五花八门啊，咩都有啊，嗬。好啦，咁其实咧到剩翻我哋少少嘅时间嘅话咧，上个礼拜其实咧我哋都留咗一个就系家居 tips， 你可以同大家 补充翻， 终于都可以讲啦， 系啦，卒之都可以。 好啦，其实呢我哋洗衫呢点解我哋啲白色衫呢会即係成日会即係洗呀洗呀会黄咗呢，咁其实最简单就係阳光即係晒啦，紫外线令到我哋啲衫变黄啦，其实最大嘅因素呢其实就係我哋啲水呀。因为你如果你用滤水器呢，你白色嘅棉衫呢你一个月到呢你消即係視乎區份啦，就成支濾芯會泥曬色咁。 係啊， 咁你咪一樣咯。你啲水咪洗你啲衫，日日咁用呢啲泥水洗你啲衫，咁你啲衫咪自然會黃咯。咁所以咧，永遠都係嘅。加一個濾水器，就 俾你嘅洗衣機用嘅， 俾個洗衣機用嘅。 OK， 咁啲衫咧。就真系会好好多， 系咪真系噶？我以为呢一样嘢系白恤衫或者系白 T 恤嘅宿命嚟噶， 唔系， 因为真系噶，你买几贵都好，你一定唔可以洗， 唔系， 又或者啲领啊咁嗰啲，一定会变黄。 你试下啦，我话俾你一定好好多， 嗯、 即系你话唔会变黄就唔系嘅，因为正如阳光晒到啊，都会变黄噶啦，只不过个速度可能。萬幾倍咯， 哦， 即係都會黃，但係就會萬幾倍咯，嚇、 嗯。 咁、啊、我哋俗稱嘅叫大嗰支濾芯叫大炮， 嗯哼。 咁一般你去，如果你揾人裝修，佢都識幫你做噶啦、嗯。 明白曬， 好，唔該曬，多謝嘉明， 唔該曬馬爺， 馬爺， 馬爺，馬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以34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简约公屋首批大约149亿1000万元拨款。公务小组同时通过建议，财委会进一步讨论。支持拨款嘅议员话：简约公屋早已获社会接受，亦都系社会共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重申，启德世运道的简约公屋经过2年建筑期和5年使用期之后，就会归还作原来的商业用途，而启德第二个核心商业区的规划不变。他说会继续进行解说工作，预计启德的简约公屋落成之后有大约25000人入住。他们在签订租约的时候亦都已经知道有关合约年期届满之后要如期签出。教育局安排跨境中学生今天起可以回港上课。元朗商会中学校长邱志良说，该校跨境学生今早7点前过关，回港的过程顺利。邱志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透露，有3年没有回港上课的跨境生期间在内地上课，回港之后应该读中四，但自行申请落2级读中二。亦都有10个以内的跨境生选择在内地读书不回香港。政府安排幼稚园、特殊学校和小学生今个月22号回港上课。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黄清雄关注，所有跨境生过关都要应内地要求，出入境時候提交電子健康申報表，對低年級學生特別是幼稚園生會較麻煩。他希望可以容許低年級的學生提交紙本健康申報表。跨境中學生今日起可以回港上面授課。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跨境生回校過程順利，他感謝入境處做了大量工作以及內地部門大力支持，希望稍後小學和幼稚園跨境學童亦都能夠有序、安全和便捷恢復面授課堂。蔡若蓮又說，今朝有1000多個學生從深圳灣過關，當局開設16條跨境學童專用通道，學生亦都可以用其他的醫道，因此他們完全不用排隊。 反而是入境处人员等待学生。至于校巴安排方面，他就说当局全速配合，如果批文、牌照、司机、保险等就位，相信能够在预期时间之内完成相关手续。现时学校教职员和学生维持每日回校之前快测要求到二月底。蔡若莲说，在恢复全日面授课之后，以及视乎疫情发展，当局会检视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展开在阿布扎比的访问行程，出席由阿布扎比工商总会主办的论坛和午餐会，就促进香港与阿联酋工商业界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在论坛致辞时说，阿联酋是香港在中东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香港将善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优势，助力阿联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在论坛上，李家超与阿布扎比工商总会第一副主席见证阿布扎比工商总会分别与香港工业总会以及香港贸易发展局交换合作备忘录，促进两地在工商和贸易等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较为潮湿和有雾。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59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国如意$2.01升4仙，腾讯控股383.4升3.4，太古股份公司66.55升2.05，工商银行4.1升5仙，阿里巴巴103.5跌3仙，建设银行5.01升5仙。普拉达55.6升2.65，石药集团8.9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1.13，瑞士法郎0.9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3点，跌121点，港金报17,550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08美元，卖出1,87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青屿干线和青马大桥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马湾一段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同时车速限制是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大家要留意返。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政府船澳机场方向、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尚德村、呈祥道去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荃湾、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仲有葵涌道丽景桥底向葵芳。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复杂作曲 Aska 张慈豪 Kaitlyn 林君莲作词 Aska 张慈豪主唱 Gigi 严明熙 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 Call My Name 作曲纪佳松 Jeremy G 金元逸 Daniel Kim 作词 Oscar 主唱 Cola Tomorrow 作曲 Aga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 Aga 江海嘉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虎穴，与罪犯搏刑，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0日。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好，早晨。 好啦，咁其实我哋今日要讲嘅呢样嘢，我觉得啱晒，因为咧，我谂相信应该嚟紧咧，我已经听到我身边所有嘅朋友都已经买咗机票， 用 打算去玩噶啦。咁讲紧嘅就系旅行咧，但系最唔开心嘅就系莫过于水土不服，肚仔痛， 系 啊，真系咩 mood 都冇。 我都系咁话，你去边度啊，即系都会唔开心嘅。咁但系其实点解会即系？旅行嘅话就会有水土不服呢样嘢咧，点 解会真系不服咧？ 嗱，其实咧，香港我哋自己喺呢一个地土食开呢方土呢方水，咁我哋就适应咗呢度嘅水土嗰个情况。咁、 嗯、 但系当如果我系去外国嘅时候，嗱，我先举个例，去泰国，咁、 嗯、 好多人咧去到哇，好多生果、哦，好靓、哦，咁你自当然咧就会食多咗啦。 系啊， 咁你平时又唔会食咁多噶嘛、 啊？ 你去到嗰度，你食多咗生冷寒凉嘅嘢，咁、哦、你个肠胃个消化系统一下子承受唔起嗰个寒凉、 嗯， 或者嗰啲生果太多。嗱，调翻转啦，你可能喺香港，你都买齐晒呢扎生果嚟食咧，你连续食几日，你一样会有机会屙噶、哦。但係你平時你唔會噶嘛， 哦、 你唔會 冇量嘅問題， 係啦，量係一個總嘅問題先。 係 咁第二啦，亦都可能去嗰邊用嘅調味啊，同埋個水，佢同我哋香港亦都係有一啲區分、 嗯。 所以有啲人話出到去咧，佢係好驚飲嗰度嘅水。 係、嗯、 咁個原因咧就係飲嗰度嘅水佢唔受，咁佢要飲礦泉水、 嗯、 或者蒸餾水， 係 啦，樽裝水佢先好似減少啲腸胃敏感。咁呢啲咧就為之叫做水土不服。嗱，舉個比喻啊。我哋香港地係屬於南方地帶，咁、 嗯、 我哋有啲人咧就喺香港食熱氣嘢咧，佢受唔到嘅。相反咧，佢去咗翻咗國內，去到可能四川啊、湖南啊，甚至乎再上啲嘅地方， 佢食羊肉佢都唔會熱氣嘅，佢食辣椒咧佢反而幫佢去濕添。 冇錯，我非常中意。 咁但係相反啦，你喺嗰度食開嚟到呢度食都係食嗰樣嘅嘢啫，但係你就覺得不適啦。原因就係話因為香港地嘅水土係温熱一啲嘅，咁你食熱氣嘢，咁你以往喺國內食開都冇事，嚟到呢度食就會有水土不服嘅反應，因為你係個水土。个环境系有寒温而影响到嗰个身体产生嘅变化咯，咁所以水土不服真系冇嗱，即系如果你系食嘢好小心，就唔系话乱晒龙去乱食嘢嘅。但系通常我哋见到水土不服嘅人咧，就系因为佢好耐冇去旅行，一去嘅时候哇好中意鱼生，我又去食，或者我乜嘢间间档口我都去帮衬。咁有陣時候你就係可能身體抵抗力唔夠強，咁借啲嘢咯，又一齊。 水財，我申請問有時咧好得意嘅，咁好似我哋個監製咁樣啦，做嗰輪啦，佢又去完旅行啦，跟住佢翻嚟佢就話啦，佢就話其實會唔會係話講緊水土不服啊，定係食物中毒咧？點分法咧？佢話因為好得意嘅，佢哋去一啲地方嗰度可能係嗰啲大排檔，大家一齊食嘢嘅話咧，其他人全部冇事，淨係得佢自己一個人係咁屙啫。咁我點分佢係水土不服定係佢係食物中毒？ 冇錯。 OK， 首先咧嗱，我哋當就算你買咗一個蛋糕翻嚟，咁你大家一班人一齊食嗰盒西餅嗰盒蛋糕，咁我食完之後咧，我就晾住喺個胃唔好似唔落壓，跟住之後咧，我又個肚咧就好似又想屙，跟住我又嘔。咁如果你捉呢個人去醫院嘅時候咧，因為你係食咗呢嚿蛋糕而引致到你產生有呢啲咁樣嘅不良反應而咁不適嘅咧，基本上佢都屬於係食物中毒嘅。 係哦， 係。咁但係即係因為你嘅症狀係嚟得急，好不適啊嘛。 係。 咁但係如果你嘅症狀係有少少屙，有少少嘔，咁屬於係腸胃炎啫。是属于一些细菌性引起的肠胃炎，但是就未至于又要晕又要呕，去到有一种好像中毒反应那么严重、所以就只不过是从程度去区分、 哦、 但是如果你说、我哋成班人一齊去嗰度食都係咁食㗎啦，但係就得一個人佢自己就又暈又嘔又屙咁樣咧，咁呢個咧就係唔排除當其時呢個病咗個人，佢個當時嘅抵抗能力差，咁環境周圍都會有菌噶啦，咁再遇到你自己抵抗力撞埋弱嘅時候，你頂唔順，咁你就開始產生有反應。 咁呢個就個人嘅問題。 咁呢個就係體質因素嘅。咁但係亦都可以講話，佢本身因為喺個外國嘅地方，本來就已經係有水土嘅不同， 係 你已經需要去接受同埋去適應佢。咁你本身又唔夠強去適應嘅時候，你就再会产生表现明显啲咯，所以有好多人佢冇事，就唔代表佢冇水土嘅因素，而只不过佢强，佢顶得 明白， 系啦。 因为真系好多时候都系咁样，我即系大家去食个自助餐，咁唔知点解大家都食生蚝嘅，咁但系就话总之你冇嘢咯，咁可唔可以嘅就即系话，其实系咁讲法，佢嘅抵抗 力相对 好嘅， 冇错。 OK， 好啦，咁如果水土不服嘅话，我哋通常会见到有啲咩嘅症状咧？ 譬如话屙啦、呕啦。即只不过佢唔止系一般嘅屙，可能一系唔屙，一屙咧屙十几廿次嘅， 哇，好惨啊！ 系啦， 一入水佢就即射，一饮水佢又屙嘅，总言之咧，基本就冇得停嘅。咁就甚至乎有啲咧就呕啦，不断反胃啦，吓咁啊，呕咗两三次，呕咗个胃，如果空翻冇嘢啦，咁基本上佢就冇咁多嘢再呕噶啦。咁但系佢最常见嘅现象就系屙同埋呕先。咁跟住呕个人咪虚咯，跟住因为你会脱水 啦 嘛，个人就会有晕啦，有呢啲现象发冷啦，手嘅四肢咁啊冻啦嘛，抵抗力唔够旺咯。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底下，就要尽快将嗰、那个。屙呕現象去 指咗佢先， 指咗佢，一定要指咗先。指咗之後咧，個人先至開始食翻啲嘢， 有啲精神有力先， 落得到係啦，咁先至上得到力，個人先至會去翻正常。咁但係要令到佢點樣用乜嘢方法最快可以止咧？咁樣嚇，咁啊，如果喺我哋出門之前，其實大多數咧，我哋都應該為自己準備一啲藥物啦，係啦。不論係你用中意用西藥嘅，定係中藥嘅，都冇所謂，你都要帶備一啲先。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食開習慣嘅藥啊。咁好啦，咁你腸胃藥裏邊嚟講，好似我哋中國中醫傳統嘅方劑學裏邊咧，有一條好出名嘅方咧，就叫做藿香正氣散。 呢一條方咧係可以用喺好多唔同嘅目的上邊啊，例如有啲人少少吹到風受到寒，藿香正氣又可以嘅。咁如果佢係夏天霜暑啊，咁啊喺暑天嘅時候，可能你食一啲西瓜又多啊，或者涼粉又多啊，跟住又腸胃又有種反應不適嘅時候咧。藿香正氣呢又得嘅。咁如果你係而家出門去旅行有突發性嘅屙嘔肚痛呢一啲咁樣嘅腸胃不適症嘅呢，藿香正氣散呢亦都係好灑家嘅。 即係呢個就係止蝕㗎喇喎。 係啊，咁但係係啊，真係你就算以前嘅用法除咗話而家講緊都係病㗎嘛。好似講親啊凍親啊，跟住一間就話屙嘔啊。但係如果去到一個立場係保健嘅，佢有食饱醉食滞，即系冇事嘅时候咧，你哦今日同啲朋友去自助餐，食完翻嚟好似滞胀住，咁啊藿香正气咯。嗱，因为传统我哋就系条方剂咧，系用咗一啲药材磨咗成为粉，所以佢先叫做藿香正气散咁样啊嘛。咁但系当然啦，坊间即系呢个方法已经流传咗好耐，咁有啲方有啲咧就将佢制成咗系水剂啊，咁啊唔同嘅剂型都有嘅，咁就方便就系你随时就拧开个盖，你拍几粒丸又得，或者拧开个盖系一樽水嚟嘅，就饮咗佢又得。 饮完跟住再去食自助餐。 系啊，甚至乎嗰阵时候即系讲到话。是预防中暑都会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的。譬如说你去行山，你呢就准备一樽500毫升的清水，这样呢就倒了那个藿香正气水混合了它，就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就一路喝。其实你的量很少而已嘛，但 它 的作用呢就有一个大旺住你的气机，等到你不要那么容易备受湿浊翳气。咁所以如果好似啱啱讲緊肠胃嘅问题，肠胃屙啊呕啊喺中医角度都係脾胃嘅运化，都係会惹到呢啲湿浊嘅邪气。所以藿香正气呢佢就有芳香化湿嘅好处。咁啊 有冇味㗎 总係有香味啦。 系咯，因为我唔知啊，我听落去讲，我觉得好香， 佢有个 名好靓啊， 仲要正气喎， 系咯， 佢里边又有，即系其实佢里边好多药材，大家都识嘅喺疗方里边， 有啲乜嘢？ 嗱，佢有藿香啦，佢有紫苏叶啦，佢有陈皮啦， 哇， 好香喎， 咁饮， 即系佢我哋念嘅歌诀系咁样念嘅，佢系藿香正气大复苏，金桔陈皮术扑驱。下曲白芷加姜枣，外感内伤并能取。 哇！ 咁呢个就系嗰啲 好诗 好 诗 啊！许 Sir， 如果照你咁讲，我买齐呢啲嘢自己煲又得唔得咧？ 嗱，如果当你认识咗个药方，同埋你掌握个份量啦，你就咁当系执咗，我当系保健肠胃或者调节身体，呢一条方可以讲系冇问题嘅，因为系正路嘅大路方，又冇乜嘢话要分咩体唔体质啊，有冇咩特别啊？当然啦，我而家系热气上火，我饮呢条方唔会代表你个热气可以降得到，因为佢方向唔系帮你清热啊嘛，佢调整你个肠胃功能。咁如果你有肠胃不适嘅一个初起嘅急性嘅实症嘅，咁呢个效果系好嘅。当然啦，有啲人咧佢又好滥用呢条方嘅，譬如。我咧就真系長期都系消化不良、腸胃病，咁我飲藿香正氣得唔得咧？咁樣舒緩嗰個不適嗰一剎那係有幫助嘅，但係如果你係虛，你一定要強佢嘅。咁藿香正氣就唔係幫你強佢嘅，佢幫你調佢嘅啫，調和佢。咁所以咧，我哋就用喺一啲好似話水土不服啊、凍親啊、攝到啊嗰啲屙嘔腸胃咧，效果咧就係可以話好理想嘅。咁當然啦，我哋講到佢幾理想都好啦。咁有啲人咧，佢又可能未必受嘅，即係因為頭先所講呢個方總係有啲人可能個體質仲係有啲奇奇怪怪，你要加啲嘢落去先幫得到佢嘅。咁但係再有一啲再普通啲啦，就喺頭先呢條藿香正氣散裏面當中，其中一個成分就叫做神曲。咁中藥材有個茶餅嘅，就係叫做六神曲。系啦，一二三四五六个六神曲啊，神曲。咁神曲咧就系由一啲药材啦切碎咗啦，加咗啲辅料，将佢叫做发酵咗，跟住制成咗个茶饼。咁啊，有以前啲老人家咧就买咗一罐呢啲叫做神曲，翻到屋企。咁佢有肠胃问题嘅时候咧，佢就会拎一嚿神曲出嚟， 就揾個刀柄咧就鑿碎咗佢，因為佢係一啲粉餅嚟嘅，鑿碎咗佢，跟住咧就倒咗落個水杯加滾水焗，就係咁飲嘅啫。咁佢就係啦，即係泡茶咁樣飲嘅啫。咁呢個神曲茶，神曲茶咧就係愛嚟專係調節有消食道滯、調整腸胃。咁你屙嘔肚痛啊？佢嗰個包裝紙都寫住啊，周居旅行四時感冒有備無患。 佢哋好犀利嘅，佢哋乜都得嘅，睇到。 咁仲有張好薄嘅紙， 係啊，冇錯啊，就係嗰 啲公仔畫 喺度。係啊，係啊，我好中意嘅， 冇錯。即係但係咧，佢又你冇嘢嘅時候，你飲你唔覺得有咩特別好處。但你當其時你個腸胃好唔舒服嘅時候咧，即係飲啖咁樣嘅熱茶，濕下就濕下嘴飲兩啖，濕下嘴飲兩啖咧，你個身體嗰個恢復嘅表現咧係慢慢可以快啲翻嚟嘅。咁但係若然連呢一啲都冇啦，可能你咁啱去到嗰個社區，你又冇帶藥出去，咁我諗起碼都要揾到幾嚿薑先啦。即係 薑 都要係啦，薑咧就有健胃温中嘅，係啦，所以咧就。切佢两三片姜，好似 含住佢， 得嘅 生姜嚟， 就咁样含都得嘅，系 生姜，好嘢喎。 系啊，嗱，即系你辣辣地嘅咧，你嘅刺激激活佢嗰个运行，因为佢当其时咧就系受到邪气刺激，令到个机能咧就系衰下降。 系 咁，你食啲姜落去嘅时候咧，系可以帮佢带旺，除非你嗰个系。嗰、那個胃好興好火啊，胃酸好刺激嗰啲就唔啱啦。但如果你話唔係嘅，手冰腳凍都屙到個人都散埋，個人個嘔都嘔到個人都暈啦。咁、你就即刻一係就用姜糖茶啦。一係咧就真係就咁生姜擺喺個口度嚼啦。咁啊嗒下佢，等啲姜汁咧慢慢經過個腸胃。咁本來姜。既又是健脾胃的东西、姜又是有发散驱风散寒感冒伤风又啱用 的。那就啱晒咯。 是啊 健脾胃。 这个是最 很简单又可以即自己自救一下先嘛。 哇真是好啊这个。 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啊是我去了一个沙漠这样有没有那些被穴位按一下的。 是 啊。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我试过呢就有一个小朋友他真的不舒服啦跟着他们说按这里。 这一度 口。 是啊虎口那个位置但按完之后我觉得他都没有事。他都是一样 呕。其实呢如果想我哋有一个舒缓个肠胃不适啦， 系 咁我哋喺个肚脐对上四寸， 好似对上 系啦，系啦，咁啊其实四寸系一个比例啦，其实就系由我哋成日讲嘅鸡心同个肚脐呢两个距离嘅中间，系啦，两者连线中间个点，咁呢个就叫做中脘穴啊， 中脘 系啦，咁啊即系胃脘个脘啦吓，好啦，中脘咧我哋就按住佢咯，一路 揿住佢， 揿住佢，系啦，用个手指公又好，或者揾样有少少硬硬地嘅嘢啦， 握 住佢啦，因为你嗰日唔舒服。咁你握住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咧，好似有种舒服啲嘅感觉， 系 冇咁胀个胃，冇咁痛。咁呢个系一个穴位啦，重点应用嘅方法就系按住啦。第二个位置咧就喺个肚脐落两寸， 肚脐落两寸 系啦。咁啊，点样去攞呢两寸咧？其实就系 两个手指， 两个手指公。 啊！ 兩次手指公個關節嘅寬度咁啊，兩寸啦，由個肚臍窿開始正中起計，隔兩寸落去，咁嗰個位咧係一個叫做經外奇穴，一個特定穴嚟嘅，就叫做止瀉穴。 哇！ 係啦， 呢、 那 個叫止瀉穴。 係啦，叫做 對落兩寸。 冇錯啦，咁啊。当即系嗰阵时候咧，我听我老豆讲啦，佢啊同有一个医师咧就上咗国内，咁啊又系去啲中医研讨。咁啊，当翻嚟香港嘅时候，嗰日喺上海准备翻嚟嘅时候咧，就系水土不服啦。个医师咁可能又扑咗几日啦，攰啦，跟住食错咗啲嘢啦，个人唔瘦啦，咁又屙咯，不断地就屙，不断地就屙，咁啊喺度谂紧啦，究竟。飞唔坐唔坐飞机翻嚟咧，已经买晒机票准备上机噶啦嘛，咁样咁啊好啦，咁啊但系又谂住喺嗰边又人生路不熟，一间又要扑翻去酒店又好烦啦，又要去医院，咁最终咧都系决定都系上机、我哋用中医方法一路喺个飞机嗰度咧就舒缓住你个屙呕，就等到你翻嚟再睇医生又乜都好啦，咁样 系翻咗嚟先 系啦，翻嚟先算啦，咁啊因为嗰程机又唔系好远嘅啫，上海翻嚟 系 咁喺个飞机坐定咗之后啦。就喺佢哋有帶針啊嘛，佢哋啊嗰陣時嗰個年代都仲可以嗰啲針 上飛機， 上到飛機，咁樣咧就喺個肚臍對落兩寸，就拮住嗰個止瀉穴。 咁啊，跟住個穴位就一路同佢刺激個穴道，跟住咧嗰個人嗰個屙咧就一路可以喺個情機都止住咗。 哇！ 都係好似武俠小説啊。 當然啦，即係我哋唔識用針嘅，咁我哋就用手指按壓啦。咁手指按壓又驚嗰個效果或者佢自己又唔夠力啊，咁啊最好都係整定支藥油咯，驅風油咯， 都係嗰個位。 喺翻嗰啲穴位上面，咁你有啲嘢係啦，其實你個人可能真係冇心機，你仲想撳你都冇力啦，咁樣係嘛？咁但係你有啲藥 配合曬啊，最成啲聲， 咁你真係會攰。 你都幾好氣， 係啦， 我冇乜氣啊。 唔係我意思係做戲 嘅。所以咧，你要搽啲藥油咧，咁佢有啲滲透性。 係 咁佢滲透性，始終畢竟嗰個係我哋中醫講嘅一個穴道，佢對應翻我哋嘅臟腑。如果你個藥油令到嗰個血管可以刺激佢個血運行得旺啲，咁你總係個人咧就會順啲。所以點解有啲人有啲牌子嘅即係中成即係嗰啲成藥，有啲又可以外用又得，有啲可以飲埋都得噶嘛。 係啊， 即係有啲就會方便有啲咁嘅用途。 明白。好，咁啊要多謝曬咧，就係啊，徐 Sir。 拜拜。 找不到路向，如何醖釀，叫世間可聽我分享。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弹奏如夜空星，望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是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争斗，让我独过星云送 点钟听紧呢一个风骚快活人啦，咁啊送咗张阿徐 Sir 之后咧，我哋一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咧，就会有客家婆来了，教大家讲下客家话嘅。好，先听十二点钟新闻啦，财经同交通消息，一见。 贸易伙伴，香港将善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嘅优势，助力亚联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喺论坛上，李家超与阿布扎比工商总会第一副主席见证阿布扎比工商总会分别同香港工业总会以及香港贸易发展局交换合作备忘录，促进两地在工商同贸易等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潮湿有雾和温暖。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69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65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5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52.8，跌10.9；腾讯控股383.2，升3.2；盈富基金21.5，升8仙；阿里巴巴103.7，跌1；百度集团156.9，跌5.6；南方恒生科技4.39，跌6.2；快手62.75，跌3.85；恒生中国企业72.96，跌1.4；比亚迪股份243.1，跌2.4；商汤2.78，跌1.0。外币港元对卖价：美元7.849，英镑9.463，瑞士法郎8.517。澳元5.47，加元5.862，新西兰元4.968，欧元8.4264，每百日元对港元5.988，

点唱唱两句听下。 我唔识啊，嗰啲咩阿妈，太子家要斜来，冲客家山歌，儿子要跳摇崖，又唔知咩咁嗰啲咁样。 你有跳牛？ 系啦，你有只牛，咁又唔知点样又嫁俾我，咁嗰啲嗰啲，哇！我觉得嗰度久违了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就不妨可以去啦。 客家婆啊，我有个问题啫，其实咧客家人咧或者客家文化系咪多咗多数在呢、這、一个？新界嗰邊啊，即係會多啲見到 嘅。我相信係，係 咪啊？ 係啊，因為耕田噶嘛， 係啦。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啲田地都係多數係喺呢個新界一帶啦。咁、所以嘅客家文化嗰度會比較就興盛啲嘅。但係唔知佢耐唔耐嘅話，你又唔知去邊度嘅話，佢又話啊，又有客家茶講埋，譬如西貢啦、有時你又會有呢啲嘢嘅，所以我都搞唔清楚。 啲客家人自己喺度開鋪頭咯。 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就係大家不妨可以去睇下嚇。 好， 得閒嘅話，我哋應該要周圍攔下。 都要去啊！ 梗系啦，大家可以去 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 文化， 可以探下客家山歌。 嗯，识啊，客家雷片油， 客家二平嘢， 二平嘢， 唉。教咗咁耐到而家， 你真系鱼片啊！食鱼片啊！你真系去牛腩铺食鱼片油啊！你食鱼片油。 咁其实头先我哋有讲到下个礼拜咧，就呢个情人节啦。今朝早咪听到啦，阿石壮壮啊都喺度降啦，系咪？ 送花， 送花，同埋可以卖花。 其实而家送花之外咧都唔够嘅，送花仲送朱古力。 哦，朱古力， 因为 朱古力都系啲 有啲甜蜜嘅感觉， 最好啊送首饰啊、包包啊， 你识嗰啲咁鬼物质咩 TVO girl？ 如果你识嗰啲，全部都系咁，系咩？ 系啊，冇办法。 咁你买个咩包俾佢？买个小笼包， 叉烧包， 叉烧包， 得得得得得得， 小笼包佢自己有啦。 我点知啊？好难讲嘅有啲，你望落好似小笼包。 其实咧， 其实。 试过鸡包、 菜包、菜肉包，哎 呀！ 好啦，咁其实咧，今日我哋讲紧嘅就系情人节咧，呢样嘢好啱嘅。唔需要咁物质嘅，有时我谂咧，其实送花就好够噶啦。 咩啊？其实花都物质，我觉得。 啊、 我觉得花都物质，你唔觉得？喂，花仲贵过包包 啊！分分钟，譬如你今日 又唔会，你包包 4000蚊啊！如果你买99支嗰啲， 但系你包包起码万万声啦， 我买 嗰啲 包包 唔会 咁贵嘅。 4000嗰啲包包， 算啦算啦， 冇嘢， 冇讨论， 系啦系啦，冇错。嗱，咁其实我哋要讲到嘅就系情人节嘅，就系你要送花花啦。 系 啦，送花花嘅话都可能危险热啦，对住摊到阿爸 B 讲而，以前咧送饼硬而平， 向日葵啊， 向日葵啦， 太阳花衰咗，衰突。 但系其实向日葵真系几靓， 好靓噶，我自己中意，你自己中意， 你自己中意啫咩？我又中意，系咪？好啦，咁当然你要猜得到对方嘅心意啦。想问下啦，有到掂地兜咧，送唔同嘅花咧，其实要唔同嘅 衣 饰。 我知道， 我知道。 康乃馨送俾阿妈， 系啦，仲有咧， 黄色玫瑰代表道歉。 诶，好嘢， 因为佢成日要向人道歉嘛。 系啊， 咁又唔使，我向佢道歉多啲。我谂我应该争你有万几朵红嘅。如果要向你道歉嘅话，嗱，咁其实咧，像胎词架降下咧，其实玫瑰咧喺呢个情人节嚟讲嘅话咧，就真系 花语 系啦，就首选噶啦。唔同颜色嘅玫瑰花嘅话，真系有唔同嘅花语，所以唔好送错。 系啊，真系啊，支数都系。 支数有啲乜嘢？有咩分别啊？ 11支啊嘛。 哦，或者系1支啊，99支 啊， 咁嗰啲 啊 嘛，系啊，因为其实系可以代表你自己嘅心意嘅。 冇错。 系啦，我想问下又到啦。凤玫瑰， 红玫瑰，爱情。 凤玫瑰系代表乜嘢啊？ 爱情、 爱情、心爱， 系心爱，其实系代表热恋， 系 啦，热恋当中亦都代表就系唔需要，唔需要住，我哋倾下偈先，系啦，即系艾爱尼嘅意思啦。艾 爱尼3支玫瑰仔， 咁咧，阿老师啊，咁如果啱啱识。大家都未去到一个砰砰声嘅时候咧，系咪唔好送红色？ 错，咁就系要送粉红色啦， 系 啦，仲可以送粉红色。 咁粉红色 系 代表咩咧？ 粉红色即系初恋。 初恋 系啦，就系代初恋咧，即系你啱啱好就系同佢可能啱开始啊，或者 初 恋 都未初咧，初都未初咧。即系啱啱， 哇！你分得咁紧要嘅，原来小张张，你有啲乜嘢？ 初恋都表白咗啦嘛。表都未表白嘅，即系我识咗个女仔啦，咁样大家同事啦，咁表白都未有嗰啲点？ 你好多经验啊，你使乜问啫？ 我唔知点答你。 我 其实你送得花俾对方嘅话，我 都 要 表示咗 啦。你好难外会送玫瑰花嚟去表达嘅就话，你会唔会接受我咧？咁样嘅。好啦，咁其实若果你话用白玫瑰咧，拍石咧玫瑰花，拉明计。 纯洁。 唔系、哦，我觉得呢个好有意思噶、哦，呢、uh-huh. 个好似唔系几好意思，我唔记得咗。 唔系呢个系好嘅， 好意思嚟。 原来白玫瑰嘅意思话我足以同你相配，即系我同你相衬啦。系啦，咁我哋就送白玫瑰俾佢，表示你自己嘅意思啦、 啊。白玫瑰好靓嘅， 我 白玫瑰我好中意，我好中意。我有时候我会自己买好多好多好多白玫瑰，跟住我插喺屋企嘅话咧，又香又 红色咧就强烈咗啲。我白玫瑰真系靓。 系啦、嗯，好啦，银行我想问下有条路黄玫瑰啊？ 黄 道歉咯， 黄色嘅玫瑰咧、 啊，道歉， 道歉 唔、单止嘅，除咗系道歉之外嘅话，所以黄玫瑰真系要好小心，唔好乱咁送。 bang 唔系妒忌，同埋我想同你分手。 哇、哦，分手都要送花，哦咁特别啊！ 系啊，嗯、你唔会嘅， 我唔会啊，拜拜咪算咯，使乜俾花？ 你系拜拜一定 都唔会送， 被拜拜， 被拜拜， 好少被拜拜，被拜拜，情人嚟啊嘛，情人浪子嚟啊嘛， 冇咁 好啦，咁当然啦，黄玫瑰之后嘅话咧，仲会有一个我好中意嘅，但系唔知点解黑玫瑰又比较 奇怪咗 啲，少啲少 紫色玫瑰， 紫色玫瑰冇错啦， 呢个真靓。 紫色客家点讲啊？ 紫色 错，朱石， 朱石， 朱石玫瑰， 朱石玫瑰， 朱石玫瑰点解啊？花语系。咁巴闭啊，两个咁大声，好少嘅系咪？ 经验丰富， 妒忌妒忌， 唔系妒忌，头先咪讲咗咯， 羡慕羡慕 先至系嘛， 追求追求， 冇，你冇乱答，我话俾你听，扣分噶。 咁你个估嘛？ 我觉得系一啲 特别啲嘅，特别啲嘅，特别啲嘅。紫色喎、啊，你谂下，你送 性相恋 嘅 人喎、啊， 嗱、啊，我发觉吓好多女仔都好中意紫色噶，唔知点解， 系啊， 系啊，除咗粉红色，不过系真嘅。你谂下紫色其实咧好舒服噶，嗰种感觉， 冇错， 系啊，冇咁刺眼嘅，冇错，冇错、 我心爱着你， 错，系叫做珍贵独特。即系如果你觉得嗰个人系你好珍贵嘅，又或者佢就好 special 嘅，咁你可以送呢个紫色嘅玫瑰俾佢啦。 怪得我成日收啦， 啊，不过系胶嘅咪。 教 嘅又有另外嘅睇法， 冇错。 送俾个啦， 送俾送俾嗰个人，嗰人都系同呢个质地好接近。 冇错啦，头先我先分别又讲咗咩颜色啊？用客家答我。 粉红色。 粉红色。 粉 红 色。 仲有咧？ 红色。 啱啦，仲有咧？ 朱色。 朱色，仲有咧？ 黑色。 仲有 黄色。 黄色好嘢。 吓死我 ！OK， 就有红玫瑰、粉红玫瑰、白色玫瑰、黄玫瑰同埋紫色嘅玫瑰嘅。好啦，咁其实你哋自己嚟讲嘅话，中意咩花噶？你就 中 意向日葵系咪？ 我觉得有一种花好靓，但我唔知啱唔啱呢个情人节，叫天堂鸟啊，好靓我觉得。 即系尖尖， 系啊，即系好似雀仔咁样，靓唔靓啊？你觉得？不过咁啊，仲有一个叫满天星都靓嘅，但系呢两种花即系天堂鸟同满天星咧，佢系作为一个副点讲咧，一个 衬花， 衬 花嗰啲叫 主菜就唔可以系佢，但系佢加落去咧就好靓嘅，即系加咗天堂鸟同满天星去衬托咧，咁嗰个主要嘅花就好靓， 而钢眼海叶斑嗱，其实咧我都有上过系花艺班，咁同埋嘅就系话咧，你讲紧嘅满天星咧系衬花比较居多，佢好少做主嘅， 系 啦，好少做主嘅，佢多数都系嗰啲主嘅主 角 下边嗰度有啲啊，又或者嗰就有少少 白色一点点， 但系天堂鸟就好少做衬花嘅、 嗯，做主角， 佢多数都会系主角，因为佢实在太强烈啦， 好靓 啊， 个感觉太犀利，你好难将佢，因为佢真。一定好搶的、 嗯、 你看看如果你可能用買幾支那些向日葵之後你再插啲天堂鳥那隻眼會很攰 是、啊、 因為太多主角了 撞曬色 啊它眼眼撐撐的、嗯 啊、撞色、啊、 天堂鳥通常送給什麼人什麼 occasion 呢 你去天堂去了天堂鳥 他未必去到 不是、啊、他去了天堂鳥的天堂鳥不是嗎、 啊、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去、 欸、因為這個玫瑰就是愛情嘛天堂鳥 真 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是什麼下次查一下、 欸、天堂鳥好像是有意思的好像是暗戀還是什麼、 不知道但我只是覺得他挺漂亮的馬老師呢你喜歡什麼花 你喜歡嗎 Gaffa 我喜歡除了向日葵之外玫瑰我都喜歡的、接著我喜歡以前喜歡 蹄蘭一支好靚， 馬蹄蘭得 都係， 我都 OK， 係 啊， 但係馬蹄蘭，馬蹄蘭又係嘅喎，嗬，嗰陣時候有個西餅店， 係啊， 因為佢哋先㗎嘛，先嗰種咩嚟㗎，成支飲桶咁樣， 係啊係 啊，係 啊，但係馬蹄蘭得， 但係佢，我覺得佢即係獨特得嚟幾有型。 嗯， 难插咯，又系 难插啊，即系好难衬系嘛？ 你点衬咧？即系其实觉得 咁样咯。 系咯，即系你好，因为佢实日又即系太独特同埋太清秀啦。 系啊， 我感觉上你会觉得话其他啲嘢你一插落去嘅话就唔知点解， 好似边个 插 边 个 撞晒咁样。 好啦，咁我哋讲咗咁多花咧，我哋而家即刻嚟啦，话吓从前言只松花花， 松花花， 就系情人节 松 花花。好啦，第一个头先我哋讲咗， 我中意松花花。 耶，系咪好 Q 啊？ 好 Q 啊， 好得意啊， 好得意啊， 好得意啊。好啦，咁第一个头先我哋有讲咗唔同嘅颜色代表住乜嘢嘅系乜嘢啊？玫瑰花， 玫瑰乜花使唔使学啊？ 唔使啦，玫瑰， 玫 系啦，就系玫瑰啦。喂，玫瑰真系几靓，同埋啲味道都好正。 系啊， 你香水你买玫瑰花咧，就即系玫瑰味好，都 好 女人嘅。 你试过嗰啲用玫瑰花瓣浸浴未啊？我成日觉得好靓噶。 试过，试过。 或者你去到酒店， 你点解用玫瑰花浸浴啊？咩 occasion 啊？真系 你啊，你啊， 冇试过啊，冇试过啊。或者酒店咧嗰啲床， 即系你唔能够想象佢用玫瑰花浸浴 系 咪先？ 我就觉得系， 系啦， 佢应该用啲茶叶算， 或者陈皮算， 即系 tea bag 陈皮、金皮嗰啲咧浸差唔多。金草演员用陈皮浸，好合理，系好合理， 啲药浴啊， 系啊，好理所当然。 好难谂用个玫瑰花瓣，跟住，哇！你喺个水嗰度出嚟嘅时候，系你，真惊！ 原来你，我唯有继续潜水， 嗰啲花瓣都挛埋，即刻枯萎。 好啦，另外呢一个嘅话咧，就系玫瑰。好啦，另外呢一个嘅话，头先阿小张张有提过，就送俾妈妈嘅系 康乃馨。 咁啊，客家点讲？ 康乃馨， 康乃馨。 哎，好嘢喎！康乃馨， 康乃馨， 康 can 康就系健康，系啦 ，can 康 健 康乃馨。 康乃 就系康乃馨啦，好啦，另外仲有啦，呢一只嘅话好少会买嚟送俾人嘅，但系咧到夏天嘅时候，佢哋会一扎咁样去卖嘅，就系茉莉花。 哇， 点讲啊 ？Molly， 好嘢，茉莉花 ，Molly 系啦，茉莉花得唔得？ 茉莉， 茉莉花，做香水都好香噶， 呢个都小心啲茉莉花，我觉得有时有嗰啲香水嘅话会太浓。咁就會好刺鼻，所以其實茉莉花不過本來係香。 喂，茉莉花都幾犀利喎！做香水又可以泡茶， 泡茶泡茶得啦， 係咯。 我試過有時你喺屋企自己咧種嗰啲茉莉花，你真係就咁可以洗乾淨咁掉落去啊！ 好嘢喎， 係啊，真係噶香噶。好啦，呢一個咧就要小心啲，好多時候拜山會用嘅係 菊花， 菊花， 哇， 係啦，菊花就係呢個你最憎嘅發音係咪？菊花。茉莉花、菊花、 菊花， 系啦，到呢一个夏天嘅时候嘅话，你又会发觉好靓嘅 荷花， 好嘢荷花，我好中意， 我 好中意买嘅。 但系咧，我永远都系唔开嘅， 系咪？系嘅。 点解咧？ 因为你买咗睡莲， 佢又瞓觉， 所以佢睡紧。Sleeping Beauty， 但系真系好靓嘅。如果你屋企咧，我估你会用你嗰啲 水 缸 啊， yes， 浸两， 系咪一定要用水缸噶？ 我咪买过咯，我买过 啊， 我买过 啊。 咁你咧，你用水缸啊？ 我用花樽， 用花樽都靓，唔开嘅。 我亦都试过，哇，好型嘅嗰阵时，一个浅嘅盆， 玻璃浅盆得啦。 剪短佢，就浮喺水， 开唔开？ 好靓啊！ 都唔开。 嗰个系咪你嘅洗脚盆嚟？ 玻璃盆啊，点样洗脚？ 因为荷花之后嘅话咧，第六个嘅就系百合花。 百 合花我好中意嘅。 百合花。 百合花。 百合 花。 花系啦，百合花。百合花又 好 靓啊，系咪又白色 又 有？系啦，冇错，又容易开。另外，你最喜欢嘅系。香叶葵， 香 叶葵， 系啦，就系香日葵啦。香叶葵，好啦，仲有另外呢一个比较少啲嘅，但系紫色嘅花当中嘅话，我觉得真系几靓嘅。同埋而家都有时会见到一盆盆嘅盆栽去卖嘅，就系薰衣草。 哦 ，Lavender， 好靓啊！ 点讲啊？ 薰衣草， 薰衣草， 薰 衣草， 欢 以酬。系啦，时间关系，我哋去到第九个咯噃，呢、這、一个咧就都中意嘅就系紫罗兰啦， 阿兰啊， 朱罗兰， 朱罗兰 系啦，阿兰冇错，系一个人嚟嘅。好啦，另外仲有啦。唔好啦，人哋同你开快佬，你唔好咁啦。好啦，另外仲有呢、這、一个，呢、這个就而家我见到嘅就系花墟有得卖，非常贵，但系非常靓，樱花。 哇，有得卖啦！ 有啊，樱花， 樱花 系啦，得唔得？ 得。 好嗱，我哋嚟重复一次十种唔同嘅情人节送花花嚟啦。第一玫瑰， 玫瑰花，拉纤， 玫瑰花， 脚花。荷花、 柏叶花、 向日葵、 粉燕草、 朱罗兰、 艳花。好啦，我哋去唔去歌？吓、 啊，去只小说歌先。 我觉得咧，上次佢咧临到第六条咧，佢晒啲答案咧、 啊， 我强烈。 佢做咩你赢啊？佢扣咗我分， 赢输 对我嚟讲唔重要。我觉得 你想点咧？ 公平性 你点？你想点？ 喂， 喂，你想点？而家你想点？ 我 冇，一人少， 你想点啫？咁你而家想点？ 上堂啫，上堂啫，我唔想跟人家落口供。 你而家想点？ 唔会啊，可能系你掟咗。 开过你第一个例子啊！你 新年流流改啲 啊！咁嘢 ，OK， 挖晒去，叫阿欣欣， 真系先 洗晒。 佢話你釘咗喎，我都唔相信喺佢口裏邊講 啲，你真係要送花俾我啦， 講啲咁樣嘅嘢， 玫瑰花 嚟啦嚟咯嚇，第一題有咩花係出污泥 污 染嘅？當 荷花， 荷花係啱嘅。音樂題，敲依個爸 B 個，捱啊捱啊，爸爸 靠賴錢。 错， 边人有咗咁嘅歌？好依朵哒哒哒， 系咪玫瑰花？ 唔系， 抵死！ 依朵哒哒哒哒哒，巴拉最 爱。白边个？ 白边个？你唔识，冇搞错啊！唔系可以揾嚟泡茶嘅，头先你讲过白边嘅。 茉莉花，茉莉花。 诶，系茉啊，就就 茉莉花。 茉莉花冇错，系茉 莉花。你唱嚟听下，再唱 一次。依朵茉莉花， 冇听过， 冇听过。啊！ 赵 张张啊！呢条应该 cancel。 我听过好一朵交际花啫喎。 交际花嗰啲系晏昼跳茶舞嘅时候先唱。 我冇听过。 呢朵就枝花咁啫喎。 我识过。 好，第三题，汪阿姐， 当 系边个？ 当 就系呢一个。 系边个？ 玫瑰花。 错。 唔系。 系边个？ 系系边个？ 脚花。 冇啊，唔系错。喺胸前嗰度，佢放咗两朵咩花？ 脚花咯。 向日葵。 系 向 日葵，向日葵， 向日葵， 向日葵先至可以咁可以摆喺个胸前噶嘛？好啦，第四题，母亲，冇错，母亲节嘅时候系送啲咩俾妈妈当？ 就系头先我讲嘅抗拉弦， 好，冇错啦，叻仔。好啦，乜嘢花嘅？ 掟我个快答先啦。 乜嘢花？佢将佢嘅啲精油 摆喺 爸 B 个 薰衣草， 好嘢，薰衣草啊吓。第六题，明珠小王子爸 B 个。 小王子系咪？ 四 答啊！ 连小王子乜都唔知道。 拍一发 系咪马名嚟噶？系咪翻谷马名？ 巴闭哥先系马名。究竟系乜嘢系佢嘅初恋啊？法国名著《小王子》。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代表住唔同嘅花嘢，玫瑰系啱嘅。乜嘢花系日本嘅国花？爸 B 个 艳花， 艳花系啱嘅。淑女关注 到就 知爸 B 个 自落住攞啦， 冇错。除咗 花同玫瑰， 佢又系咁嘅， 但系佢啱喎。 个次序啱唔啱啊？ 个次序啱。 点啊？你落得个河，你落得个河。 就系因为佢个次序啱，同埋乱咁撞，佢赢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62岁女子前年十二月在等待送往检疫中心时候，被发现死于住所。死因庭展开研讯，一共传召15个证人。死因裁判官今朝完成引导， 陪審團退庭商議大約個半鐘之後，一致裁定死於自然。庭上早前披露證供，提到62歲女死者的女兒在事發之前4日確診，翌日被送去隔離，死者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衛生防護中心的護士當時亦得悉事主患有糖尿病、高血壓，但沒有新冠病徵，向醫生匯報並由醫生發出檢疫令。死者女兒最後一次與媽媽通電話是在事發之前兩日，之後失去聯絡，親戚其後報警。救護員破門之後發現死者，法醫解剖遺體的時候發現死者肺部水腫和充血，並且驗出新冠病毒。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以34票贊成1票棄權通過簡約公屋首批大約149億1000萬元撥款，公務小組同時通過建議財委會進一步討論。支持撥款的議員說，簡約公屋早已獲社會接受，亦都是社會共識。房屋局局長何永賢重申，啟德世運道的簡約公屋經過兩年建築期和五年使用期之後，就會歸還作原來的商業用途。而啟德第二個核心商業區的規劃不變，他說會繼續進行解說工作，預計啟德的簡約公屋落成之後，有大約25,000人入住，他們在簽訂租約時候亦已經知道有關合約年期，屆滿之後要如期遷出。教育局安排跨境中學生今日起可以回港上課。元朗商會中學校長邱志良說，該校跨境學生朝早7點前過關，回港過程順利。邱志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透露，有3年沒有回港上課的跨境生期間在內地上課，回港後應該讀中四，但自行申請落兩級讀中二，也都有10個以內的跨境生選擇在內地讀書不回香港。政府安排幼稚園、特殊學校和小學生今個月22號回港上課。深港跨境學童家長會主席黃青雄關注，所有跨境生過關都要應內地要求，出入境的時候提交電子健康申報表，對低年級學生特別是幼稚園生會較為麻煩，希望可以容許低年級學生提交紙本健康申報表。運輸署表示，為避免市民在財政預算案發表日之前趕急向各運輸署牌照事務處遞交即將期滿和已經期滿的車輛牌照和駕駛執照續期申請，將會實施特別安排。所有在預算案發表日，即是2月22日或該日之前合資格換領的車輛牌照，即是6月21日或之前牌照到期而仍有登記的車輛，可於6月21日或該日期前的任何時間，按現行收費為牌照續期4個月或12個月。所有在預算案發表日，即是2月22日或該日之前合資格換領的香港正式駕駛執照以及駕駛教師執照，即是6月21日或之前期滿而再進行換領時期滿不足3年的執照，可以在6月21日或該日期前的任何時間按現行收費換領執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同有薄雾。星期日同一潮湿有雾同温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56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66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5点，跌一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52.3跌11.4，腾讯控股383蚊升3蚊，盈富基金21.5升8仙，阿里巴巴103.7跌过一。百度集團156.7跌5.8，南方恒生科技4.38跌6.4，快手62.6跌4蚊，恒生中國企業72.92跌1.8，比亞迪股份242.8跌2.6，

人间，痴男怨女。 喂阿兰啊，系啊，你吩咐买嗰啲咧，煲汤嗰啲我买齐啦。我啲嘢好多啊，不过你放心啊，我今日咧用咗部车保车仔，我推翻屋企啊。啊，一定冇甩拖嘅，我去到街口噶啦，我转个弯就到噶啦，咁啦，拜拜。赶时间，赶时间，再有位位滚仔借名借名。哎呀，死啦，撞车！我部推保啊，惨啦 ，B B 弟佢，哎呀，好彩冇咩事嘅，先系走得。唔系噃，佢整花咗人哋部车，点算啊？哎呀，唔得唔得，我问下车路的士嗰个潮潮啊，睇下点样做好先啊！哎呀，都系唔好，唔想赔钱啊！哎呀，冇钱赔，不过就咁走咗就好衰啊！啊，有计啦，我再着花佢，丢多啲嘢啊，咁佢咪唔知道系俾人哋整花噶咯？一于系咁啦，我就觉得自己好聪明啊！哎呀，就咁啦。不过咁样都系唔好啊！一阵佢拉我咁点算啊？哎呀，都系快啲撞啦！哎呀，我撞啊，我撞啊，我撞啊！哎，咪住，点解我要咁蠢呢？我撞佢个车顶先啊嘛！唔系喎，如果佢睇唔到个车顶嘅话，咪应该撞车身先啦！哎呀，死啦！连个车顶都花埋，点算呢？哎，有计有计有计，我咧有双头笔嘅，我系帮佢游翻去。哎呀，今日神不知鬼不觉咯，系咪啊？哎呀，好在我真系非常之聪明啦，游翻啲很先而。啲双头笔原来系黑色噶噃，哎呀，睇过个车红色屎火啦，一笪笪咁样，真真实睇得出啦。哎呀，死咯，又冇红色嘅双头笔点算好啦？有计有计，我整佢成部车游黑佢，有快手啲先。 唉，饮酒饮酒，饮得好高兴，系鼓掌，歌声火咁万开，心情请鼓，哎。我部车点解挂依爬上个车顶？喂，哎、你爬上我架车做咩啊？ 阿叔你咪嘈啦，我赶时间、啊。 你赶时间去边啊？我车你啦。 我住隔篱街啫，唔使车我啦。 隔篱街咁远，我车你啦。 阿叔啊，我、啊、你好大阵酒味喎、啊嗯，你饮醉酒啊？我住隔篱街，我使乜你车啫？ 系喎吓，好好。不过我住对面海啊，我要揸车坐车。啊、你落嚟先啦，你唔好爬上去啊。 唔得啊！我话俾你听啊，你冇讲俾人知、啊嗯，我整花咗人哋部车啊！我依家咧就用支笔就帮佢游翻啲痕、嗯，我费事咧俾佢发现啊嘛，要我赔钱，我冇钱啊！ 使唔使我帮你手啊？ 诶，咁又好啊！喂、嗯、喂，你上嚟车顶， 冇问题， 嚟， 哇哇，慢拉 我， 我爬唔到上， 好，二嚟我数啦，一、二、三， 唔系， 咩咩啊？ 你 又 话一二三，我唔知你一二三定三二一。你一二三三二一，你要决定先啊！ 疏嗱，一二三好冇？一二三吓，好，你嚟， 哎呀，搞掂， 哎呀， 哇，阿姐啊，点 啊？ 车顶嘅风景咧，哇，真系好靓，好咩草啊？咩草啊？ 咩 草咧？即系好 cosmo， 好都市。好有嗰种 city 嘅感觉。 你话饮醉酒啊，坐双层巴士啊，你坐喺楼上啊，咪又咁高啦，咩嘈啫都唔知乜乜。 我咁大个，我都未坐过双层巴士。 唔系啊嘛，啲牛龟咁大噶你，你喂哥啊，你唔敢坐双层巴士、啊。 我又唔系喂哥，我真系话俾你听，我住88楼，两个八孖八啊，晚晚一个人瞓3000几尺嘅屋，望出呢个 Victoria Harbour 我都唔惊啊。 一个人啊，冇人陪你咩？ 有陪我嘅只有 Lonely， 大人大姐点解会 Lonely？ 我知啦，你只狗叫 Lonely 咧。 唔好挂住倾偈啦，有话要快啲游翻我架车嚟，快啲。 哎呀，系、啊，嚟等我嗱埋我摸打手，你睇下你我游得几快嘅嘛，我好快就游晒架车噶啦。 吓，要游晒成架车， 啊、 有牌。又通顶都入唔晒， 耶！通宵搞唔掂嘅话，你唔好吓我咧，我师奶仔一个嘅话，你一定要帮下我。 哦，有乜所谓？系咪？客人都知啊，旺角太子哥最讲义气啊。 喂，但系呢度系北角啊，吓怕唔怕太子哥鞭长莫及咧？ 唔惊啦，太子哥啊，好多好兄弟噶，而且都有个角字啊嘛，旺角、北角系咪啊？沙头角系咪啊？ 系 嘛？边度都系咁上下啫，得我 call 晒啲兄弟嚟先啊！ 牛头角都应该有嘅。喂，我仲咧就谂住要赶住翻嚟煲汤俾我姨妈饮嘅，你快啲 call 啦， 得得得，即刻 call 啦，好唔好啊？你打唔打电话俾佢哋啊？ 打咗啦， 打咗未啊？嘛， 我真系未打，点解我觉得打咗嘅咧？啊，我真系饮醉。喂，你同我定啊！我试下问下人吓，喺旺角入边个唔知我最讲义气、最讲信用，帮你就帮你，讲得出做得到，系啦，一二二三啊三四啊四五啊， 得啦，唔使再数呢个成数表啊！得，我信你啊，系嘛？你唔使再数落去噶啦。其实咧，阿北角，我都有听过太子姑名嘅。 系咩？ 喂，我真系知道，我真系知咧。不过大哥啊，依家咧就时间紧迫嘅， 我知啊，你煲住煲汤俾你个姨妈饮啊嘛，我记得，你以为真系醉，唔记得咗咩？ 你真系有义气啊！唔系，嗱，我求下你即刻打电话俾你啲兄弟咧，好吗？快啲咧，好唔好啊？ 面前呢个阿姨有啲哨牙，但系哨得好有性格，我中意。我心目中嗰个女神终于出现啦！佢嘟起个嘴，好似俾吸尘机吸住咁样，好喜欢。就喺呢一刹那，我窥探到佢内心嘅世界。哎呀，小姐，发生咩事呢？我睇到你条牙罅有条菜，咁样有几贱格咧？ 仲衰！ 哎呀， 你啊，净系留意我条牙罅咧，对于一个女人仔嚟讲嘅话，系非常之 hurt 嘅。你知唔知道啊？ 哎呀，又一巴飞埋嚟，俾一个300磅重嘅肥妹打两巴，成口都系血啊！ 你流血咧，叭叭声嘅喎，唉，我好惊，我点算好咧？ 唔使惊，不如咁啦，肥妹，我哋落翻车先，好唔好？落翻地啊！意思即系， 喂，我依家先发觉咧，点解我车顶好似矮咗咁多咁？ 梗系啦，嗱，你有300磅，加埋我6尺2寸高，42寸胸肌，42寸大肚腩，成个车顶窄到落到个膝位啦，矮晒啦！ 哇，净系压车都咁爽啊，我觉得哇，而家个车呀，好爽啊！ 哎，你呕做咩？无端端呕啊，冇事啊嘛？做咩呕啊？姨， 喂，听到你话一个人住88楼啊，住个42寸胸肌。我有啲反应啊，系咁呕。 你唔似呕喎，你似呢个反应。 系啊，我正常噶，咁样啊，你喜欢啊？ 喜欢喂，但系你呕落我件8000多蚊嘅 T 恤，嘥咗佢。 系啊，一件 T 恤成8000多，你系咪傻噶？不过话时话，我都觉得你应该系笋盘嚟嘅，笋盘先生。 系， 唔好意思。 系， 不如你除一件衫落嚟。我帮你攞翻屋企洗啦。 吓，咁又唔使咁麻烦，呢啲咁嘅粗嘢掉咗咪算啦。 唔系咧，你除落嚟啦，唔系我过意唔去噶。嚟啦，除吧。 唔使啦，你唔好搲啦，唔使，真系唔使。 你唔好怕臭。嗱，你成件衫而家又湿又臭，又干又湿咁样，哇！你饮到咁醉，你好容易会涉亲噶啦。嗱，你俾我帮你除。 你 望住我，充满住爱意嘅眼神，唔使惊， 唔除。 唔系都系咁样咧，你我帮你洗啦。 真系唔除，真系 狠狠地撕烂你件衫噶、啊！太子哥，你个胸膛真系好宽阔啊！哇，有成42寸啊！ 冇啊！ 我本来已经撕烂咗太子嗰一件8000多银嘅 T 恤，不过。汹涌的波涛似乎已经冲失了我的理智了。不得啊，我要冷静啊。先生你望住我。 什么事、 然后麻烦你慢慢去恶高你的 头。恶高的头。 是。 是。那怎么呢 望到嘛。 望到什么 今晚有个月亮。 月亮。 虽然今天是正月18过了正月15月亮三日都一样是这么圆的。不过原色还是很靓。你觉不觉得我们今晚是不知道是哪里的。我都唔知佢写乜，特别浪漫。 我都觉得佢唔知写乜。 系咧，哦，差唔多都记得佢系笋盘先生。依家同佢拜年都有着数嘅，仲测试到佢嘅虚实添。笋盘先生， 你叫我啊？ 系啊，正所谓有心唔怕迟，10月都系拜年时。我趁今日就系年18，同你拜年啊，同你讲声恭喜发财，利是 到来。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唔知道你会唔会俾封利是我 咁？啊，冇问题，冇问题。我应该做一啲500蚊嘅利是啊，唔系买500嘅利是啫，中唔中意啊？ 点解咁问人？ 搵到啦，两封啦，俾500嘅利是。 俾晒两封我啊！ 系啊，攞晒。 哎呀，多谢啊！过咗15嘅话，可以拆利是啊，好嘢！哇，系 咩事啊？ 你呢一封利是揾唱歌嘅500嘅闪卡嚟当利是，喂，我唔想要啊！我对你好失望，我哋又唔使再见，有乜嘢事？ 我而家醒咗啦，唔好以为我头先醉咗，我而家记得啦，你刮花我架车， 冇刮花，你边只眼见到？ 人在做，天在看，你爬上我车顶，踩烂我架车。 大哥，唔该你深呼吸，地心吸力嚟嘅啫，唔怪 我 事。我 唔理，我而家要你赔钱，攞个身份证出嚟，用手机影低，唔怕你走。 咁你都俾你我个身份证我？ 点解我又要俾你？ 我点知呢一部车系咪真系你噶？我点知你咪偷翻嚟噶？我点知你贵姓啊？ 得，冇问题。 我都要影低佢啊！弊，手机冇电，哎呀，唔该，可唔可以？ 又点样？唔可以？ 唔该，你望实我，我要画翻你个样出嚟。 你画我个样？ 得啦，我以前咧就画开漫画嘅，好快手嘅啫。 快啲啦！ 就嚟搞掂，等一阵。 使唔使我拨少少头发落嚟冚住半只眼？ 你可以慢慢，系啦，咪俾啲感情，幽怨，幽怨啲，我要幽怨嘅眼神。Oh, very good。 当我慢慢拨紧头发嘅时候，突然之间，我觉得爱情好似等紧我。阿姨，嘴淡得唔得？ 冇问题。 喂，你好似今日冇朗口啊？ 系咩？ 我介绍只牙膏俾你好唔好？ 自在发笑，另外那位唇上结冰，富富得正，各取需要， 各取需要， 多炫耀。也许上天不及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身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信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 嘅让我有呢份乐观同埋有生命力咧，就是、因为我喺当中，我揾到，哪怕我系要经历呢啲嘅打击都好，我仍然能够从中揾到个意义，就系、是、譬如我仔嘅离世，哇，让我睇到原来人生嗰种嘅无常，原来人生唔系到我操控，我其实原本系一个怪兽家长嚟嘅，哇，我真系觉得去保护我啲细路咧，我就真系无所不用其极嘅，我真系好紧张。我成日会觉得透过我努力同埋控制，佢哋可以身壮力健嘅，但系估唔到你睇下我咁努力控制都好啦，最后我仔都会有病。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好啦，上个礼拜四咧就因为开年啦，咁开心咁团拜啦，咁所以咧就呢个访问咧就由今个星期四就听日啊，就第一集终于播放啦。 期待期待。 总共几多集啊？请问？ 总共有五集嘅。 哇！ 系啦，咁每个礼拜四嘅十二点新闻咁，听日就播第一集啦。咁会分享好多佢同家人相处啦。每一集其实有一个主题嘅，有一集系讲下。你点样知道你而家呢份工系最适合你嘅咧？系咪讲俾啲年青人听？一啱啱踏出社会咧，就即系吓五花八门。到底你点样找寻你适当的工作咧？咁 啊，呢个好紧要啊。 OK，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咧就喺头先个烂剧嘅结束咧就完结啦吓。 唔好提啦。 喂，其实佢有深层意义 嘅。哦，系啊，烂泥扶唔上壁啊嘛。拜拜。